早晨啊，各位听众，6:08啊，咁啊，打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朝头早嘅天气咧，咁啊都唔系咁稳定啊吓，咪见到29度，相对湿度81%嘅，咁啊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喺头先翻紧嚟电台嘅同一时间啊，见到都有啲地方有雨啦，有啲地方咧个太阳咧都系晒到落嚟嘅，所以话天气都系唔稳定啊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甚至乎有埋雷。雷暴添啊，唔怪之有同埋雷暴警告啦。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嚟到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2020年啦吓，6月3日啦。今天咧就系星期三嚟嘅。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我哋人类啊，可唔可以掌握到自己嘅一生？定还是我哋系俾命运操纵住呢？呢啲人会咁样认为嘅，命运系任何人都冇办法去到改变，就系好似已经断定咗你嘅一生系咁样。定还是你嘅想法会好似平行时空一样？不过无论个结果系点，我哋都未必会知道，因为我哋冇办法用双眼去预示未来，只能够去到筹划未来。纵然我哋感觉得到啊，明天可能某一啲事情会发生，下一年又有啲事情会发生，我哋系会用一啲积极嘅方法去到面对呢啲嘅困难，定还是系用消极嘅方法去到处理就算数呢？可能命运真系已经主宰住我哋部分嘅人生啦，或者你会觉得系全部嘅人生，但系系咪就系因为咁就代表你可以消极咁面对？定是你都会好像我一样积极地面对每一个的挑战呢？其实选择权不在命运那里，在我们那里。麻木面对苍生，只懂不说话，难道赤子之心要被人捉弄？受人受情受骗，记着寄望寄生，为何为情为争？怨命怨运怨天，妄想追讨有没错？凌乱记忆纷扰，心中的抉择，忘掉创伤唏嘘，作别无悔恨。昨日昨天，被人被情被憎，性命性运性天，决心冲开这巨网。不寄望以后会是何，只要被人看。 生只懂不说话。忘掉创伤唏嘘，作别无悔恨。 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听紧一首歌，佢嚟自 Beyond 嘅《无语问苍天》。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咁即系大家平时会唔会食开一啲叫做保健产品呢？其中一样大家都声称是保健产品的，就叫做龟苓膏。龟苓膏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可能你又有你自己的独特的看法。龟苓膏就是中国广东广西一带传统的药用食品，一般都是黑色的固体的一些叫做膏状，类似仙草，不过你有更浓厚的中药味。在凉茶铺或者中式甜点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见到，咦，药都卖龟苓膏。根据来讲，相传龟苓膏原本就是清朝皇室贵族清热消暑的饮品，后来就因为战争的缘故，由北方到两广一带的时间，军人没办法就适应南方的高温潮湿的气候，亦都就是成日引致到唔知系湿热，搞到就是辐射或者皮肤的问题。当其时咧，当代嘅军医就想出咗，就用龟苓膏就作为食疗嘅方法啦，从而咧就流传去到民间嘅。不过龟苓膏咧亦都有指啊，咁以前嘅时候啦，咁其实咧就系呢一个叫做龟苓膏啦，就系我嚟医治一啲嘅重症嘅，就唔系净系我嚟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咧，就好似闲食咁样。以前甚至乎咧就有传过咧，就天花曾经出现过喺中国嘅时候，都系咧去到用龟苓膏去到做医治噶。咁当然啦，呢一个咧就文献上面所讲嘅。好啦，龟苓膏系咪真系用乌龟做嘅咧？其实呢个讲法咧有啱又唔啱。最早正统嘅龟苓膏的确咧系以龟板一种嘅中药。龟乌龟嘅腹甲同埋背甲再加埋咧就系土茯苓啊、甘草等等清热解毒嘅中药材咧，去到熬制而成噶。加入龟板只系因为咧就中药熬煮嘅液体达唔到咧就系运送同埋储存，正好中国南方一带咧咁啊龟板就要取得呢一种嘅药材就比较上咧系方便啦。透过龟板加热所流出嘅叫做胶质凝固液体，就可以咧结成冻状啦，即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嗰啲台湾人中意叫做 QQ 嗰啲咧，嗰啲咁嘅啫喱状。正统嘅龟苓膏咧就系会用一啲叫做而家都系保育嘅金钱龟嘅龟板嘅，不过金钱龟就系列为呢一个叫做保护类嘅动物啦，所以咧就唔可以再攞嚟做啦。后来咧就可能会比较上常见，都系用草龟或者咧就系泥龟嘅龟板。好啦，咁我哋知道咗咧，原来龟苓膏入边咧真系同个龟字咧系有关系噶噃。不过而家咧都已经咧就系揾唔到啲叫做正宗嘅龟苓膏。其中嘅原因就头先啱啱讲咗啦，金钱龟咧已经咧就系被列为呢一个叫做受保护嘅动物啦。咁所以咧。都是不好去到碰这种物种会好一点，让它就继续可以年年益寿。好啦，咁同埋有阵时咧，而家市面上有一啲嘅龟苓膏啦，佢都会写到明系有龟板、土茯苓啊、甘草等等嘅药材，甚至乎咧有阵时会直头简单到写20几种嘅药材或者更加多添。咁有好多嘅药材咧，其实啦都系冇写到落去嘅，咁所以咧大家喺选择龟苓膏嘅时间啦，都要咧就系小心啲啦吓。好啦，另外其实龟苓膏更加唔可以咧就当饭食啦。头先啱啱都提过，其实龟苓膏以前咧就爱嚟医治一啲嘅重症噶，咁啊更加有医治咧就系天花呢一类型嘅病添。咁所以你谂下啦，龟苓膏你点可能够啦就纯粹当系一种甜点去到食咧？再加上譬如我咁样啦，我自己就唔食龟苓膏嘅，因为每一次咧即系谂到乌龟要去杀佢哋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于心何忍咧。其实乌龟咧 都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嚟嘅。咁一般的乌龟都能够咧就系生存超过20年以上。咁某一啲嘅品种嘅乌龟更加咧就可以上过百年添。咁其实咧乌龟我哋见到呢一个嘅龟板啊，其实咧就系同呢一个嘅乌龟嘅龟壳同埋骨肉咧系相连嘅。咁龟板上边咧就覆盖住皮肤或者咧就系乌龟活嘅组织。咁就系脊椎嘅一部分嚟添。咁所以话到，如果系我嘅话咧，我就唔会选择啦，因为咧即系个感觉都比较上残忍啦吓。咁但系咧，亦都有中医就话到咯，啊，其实龟苓膏虽然咧都系由以前去到流传落嚟到而家嘅一种叫做药材啦。咁不过咁啊，龟苓膏本身声称咧就叫做滋阴清热嘅，啊，实际上原来有唔少嘅食物啊、中药咧，亦都可以话到就系有同样嘅功效噶。例如啊，净系单单睇翻水果方面，梨、葡萄、苹果、石榴、甘蔗等等啊，亦都咧系有滋阴清热嘅功效嘅。所以话龟苓膏并非咧系你唯一嘅选择嚟噶。一首作品，佢哋系嚟自 Noah Boys 啊，嗰个名字小丑。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喺唐代 武后称帝嘅时间，周兴同埋来俊啊，佢哋可以话咧就系咁高咁大嘅一啲嘅官员嚟噶噃。天寿年间，有人咧就控告周兴就有意谋反，于是乎啊，咁啊武后当然咧就下诏啦， 去、哎、啊揾啊来俊过嚟审审啊周兴先。 周生啊，唔知呢件事嘅，咁啊仲同阿周兴咧，周兴啊就同阿来俊一齐食饭啊，食得好开心。阿来生啊问阿周生，喂，咁啊话时话啦，好多时咧你审犯啦，咁啊如果啲犯人咧唔肯认罪嘅时间，你有冇啲乜计仔啊，令到佢哋逼佢哋招供啊？阿周生就饮酒饮到兴起嘅，哇，正单正单，梗系易啦。我嘅方法咧就系攞一个大嘅瓮。咁啊，四周围咧就系、是、用啲炭啊，整到佢好热好热嘅，跟住就叫反企入去。咁辛苦嘅环境，佢梗系要招供啦。来生听到之后咧，就即刻揾人咧就整咗个大嘅瓮缸，仲要咧就系、是、着埋火嘅。当佢准备好之后咧，佢突然间企起身。好嚴肅咁样同阿周生讲，我啊收到朝廷送嚟嘅一个文件，叫我审你，而家咧就请你入去呢一个瓮入边啦。听到之后，佢梗系吓到跪咗喺地下嗰度，系咁叩头，系咁叩头，而且咧仲好老实咁样啊，将自己嘅罪行全部讲晒出嚟啊。后来请君入瓮呢一句嘅成语啊，就演变成出嚟啦。比喻咧就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都用嚟咧就系比喻啊，令到人哋可以陷入去已经设计好嘅圈套。今日社会上边咧都可以话有好多唔同嘅计策喺我哋嘅职场上面，嘿，你如我诈，会唔会呢招系其中嘅一招呢？唔会啦，大家相亲相爱噶嘛，反而咧我哋好多时都可能系。会净系话人哋自作自受啊，以牙还牙啊，咁但系我哋都应该咧，从佢嘅反义词都开始谂，日常生活入边都应该咧不为所不为利诱，令到大家咧可以行得正，企得正，咁就乜事都冇啦。Wise woman。半钟之前 ，Jason Mraz。 She keeps it down to earth,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Cultivating patience, earth has her own pace. She's a real wise woman, a midwife and a teacher, a high vibration healer, dealing herbal remedies. And I got real high on love. She got me real high on love. And I got so high, I realize love is a gateway drug, and the gates unlock for us. Love is a wonder drug and it grows wild, wild, wild, wild. 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咧就系较为轻松嘅歌曲啦，哎唔好咁认真啊，哈哈哈！有阵时人啊笑笑口都 OK 嘅。Jason Mraz 嘅作品啊 ，Wise Woman， 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个案，当中四宗属于本地个案，患者都是沙田沥源村六全楼的居民，另外两宗属于外地输入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钟竹君说，六全楼至今一共录得六宗确诊个案，部分人可能是因为环境污染而受感染，会了解是否因为使用公用设施而感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早稍后前往北京，中央政府将会听取她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意见。随行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会表达本港执法方面的意见，亦都会如实反映不同立场和想法。李家超又说，本土恐怖主义正在滋生，会以最严厉的法律打击。他相信在不同暴力事件中都有资金提供组织和支援。除了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及特首办主任陈国基亦都随行。他们昨日傍晚去到深圳，今早将会转往北京。中美两国近日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和香港问题针锋相对，美国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表示，无理由相信长远来讲，中国会不履行两国之间的首阶段贸易协议。格拉斯利透露，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副总理刘鹤通过电话，两个人的观点都是中国不会不遵守协议，因此他并不担心。对于有报道说中国暂停购买美国的大豆和猪肉，格拉斯利说希望中方的做法只是暂时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回应有关停购美国农产品的报道，他说不了解记者所讲的情况，又指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之后引发不满警方的示威持续，纽约州州长葛姆批评纽约市警方和市长白思豪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纽约市曼哈顿苏豪区和下城区在过去的周末有人抢掠名店和破坏。葛姆在记者会上批评纽约警方在事发时袖手旁观，任由劫匪和破坏者犯案。葛姆形容在纽约市发生的事件不可原谅，又指白思豪低估问题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考虑撤换市长和下令国民警卫军到纽约市。另外，纽约警察总长莫纳汉说不认为警队中有种族主义，又说假如警队中发生涉及种族主义的事件，相关人士绝对会被革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系2020年嘅6月3日啊，星期三嚟噶吓，咁啊6月3日，今日咧就系今年啊，唔系啊，应该今日啦，今日系闰4月嘅4月初12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星期三，咁啊6月3日嘅早上，而家咧都系嚟到6:35啦，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权豪喺度陪住你哋啦，咁啊一齐起身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出边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属于1至2啊，咁空气方面都挺好，咁啊呢排都系噶啦，因为落住雨或者有阵时咧啊耐唔耐都会吹下啲怪风咁样，你知啊呢排啲天气都好难捉摸啊吓，咁所以咧可以连埋嗰啲叫做唔好嘅空气咧都吹走埋，咁啊世事就系咁噶啦，有阵时咧即系落下雨啊，你又觉得唔好，但系咧又可能真系会发觉啊都有好嘅地方噶，洗洗个地下系咪，洗洗啲空气，又或者可以咧滋润一下个大地，唔使咁干旱啊嘛，系咪？咁天文台即系个9天天气预测都话到嚟紧有啲时候，譬如听日咁样啦，哇，都天气酷热啊，咁样又好高温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啲天气嘅变化吓，变幻莫测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早上嘅时间最好咧都系拎翻把遮仔啊，陪你一齐翻工翻学咁就好啲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结下嘅时间咧，见到一个由多个嘅民间团体组成，叫做照顾者平台，系啦，照顾者平台。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啊，发表咗一项嘅调查报告。啊，讲咩嘅咧？发现咧超过40%嘅照顾者，因为照顾嘅需要。每一个月平均交通的开支达到600元或者以上。这个平台表示了，不少照顾家庭都是有经济的困难的。促请政府尽快提供叫做双轨制交通支援，包括推出就照顾者八达通，或者就是发放定额的交通津贴，减轻基层的负担。这个平台在上年12月至到今年的1月，主要都是以网上问卷的形式访问了405位照顾者的。好了，他们主要照顾的对象是什么呢？照顾者这么好啊，是不是帮手照顾人、哦、他们主要的照顾对象都是长者、残疾人士、特殊学习需要，以及0至6岁的幼童。当中原来有近90%的受访者都是女性嚟噶，咁而入边啊，70%人咧系没有呢一个嘅工作嘅，超过一半嘅家庭月入收入咧就系低于15,000元。好啦，平台就表示啊，政府咧现在啊只系以试验嘅形式，咁啊透过关爱基金啦，为残疾人士以及护老照顾者提供呢啲嘅生活津贴，咁啊但系设有咧就好多嘅门槛噶。他们受访的对象里面呢，有 86% 的受访者都是没有呢去到领取这些津贴的。调查也都发现了，有近70%啊 ,68.6% 的人呢是因为照顾的需要啦，平均啊每一个月的交通开支最少呢就要400元或者以上。当中近40%人啊每一个月的开支啊在交通上面更加呢就会去到600元或者以上添。问到希望政府怎样去到支援他们呢，分别有50.5%以及呢41%的受访者都希望选择一个叫做照顾者八达通。啊，老人八达通啊，即系长者八达通啦，同埋小童八达通，我哋听得多啦。有照顾者八达通啊，以及咧就系定额嘅交通津贴、哦。发言人亦都话到啦，好多嘅照顾者咧嘅压力都十分之沉重噶，咁啊建议政府尽快设立双轨制照顾者交通支援津贴，咁啊提供咧就系真系啊会唔会有个照顾者个人八达通咧，或者相关嘅交通津贴啊纾解一下照顾者嘅压力。佢哋认为啊，八达通推行嘅方式咧可以参考一下现时譬如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嘅推广优惠啊，以及咧就系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等等噶。咁啊由劳福局啦、运输署啊，联同港铁公司咧就提供啊，俾乘搭呢啲交通工具嘅人嘅一啲嘅优惠。 咁至於針對身體有中度以及嚴重缺損、肢體傷殘等等行動不便嘅人士，平日咧難以用交通工具嘅話咧，故此建議每一個月最少咧就係600元嘅定額交通津貼啊，即係補貼翻呢啲家庭，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坐啲更加好嘅交通工具咧，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咁樣，睇下會有更加多好嘅方法咧，可以適合更加多唔同嘅人啦。面对住好多要照顾嘅人啊，的而且确照顾者嘅压力都好大，可能有阵时静过嚟嘅时候会感觉得到一种无力感，所以我哋更加要俾多啲支援佢哋，令到佢哋觉得咧，我哋嘅付出，所有人都会知道嘅，所有人啊都会喺后边支援佢，支持佢哋嘅。 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段苦旧，齐出手。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耗尽得断粮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哼一首嘅歌曲叫做《无力感》。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L 入边啊，咁啊 ，Queenie 亦都上嚟教下我哋一啲化妆防晒嘅秘技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我哋职场 KOL， 又系时候一齐变靓啲啊！今日真系开心啦，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揾翻阿 Queenie 上嚟啦！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 哇，好耐冇听过你把靓声啦， 好耐冇见 啦。系啊，唔使隔住个电话真系好啊！啊，上个星期咧 ，Queenie 就讲咗一啲有关于防晒嘅嘢俾我哋知啦，防晒边度一集会讲得晒啊？系咪？ 系啊，好长，好多好多种类啊，应该 系啊，系啊。我呢啲咧就唔系好理防晒嘅人咧，都想知道其实自己会唔会衰得好紧要啊？因为有啲人如果听众系好想知道防晒，咁啊更加要听啦。我哋有啲咩特别嘅要留意咧 ，Queenie？ 嗱，我哋咧其實揀防曬，我上一集都講過啦，因為其實你除咗你揀個質地之外咧，咁我哋仲要揀翻唔同嘅皮膚啦。咁、因為其實唔同嘅皮膚真係對抗，即係對住唔同嘅防曬咧，真係有唔同嘅功能嘅。例如咧，我哋譬如話上次都話有啲叫做化學性同埋物理性嘅， 我記得記得係 啦嗰啲啦。咁尤其是化學性咧，佢咧個質地咧就會比較清爽嘅，咁同埋咧會薄身啲嘅，咁。如果放翻我哋可能油比較多啲嘅話咧，咁我就會建議大家用翻化學性物理，即係化學性嘅產品啦，因為佢就上咗面之後咧，你冇咁容易出油，就算化妝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咧個妝咧特別襟嘅。但係個弊處咧就可能會乾啦。咁你會乾嘅時候咧，咁如果你屬於一個乾性嘅皮膚咧，咁你就要揀翻呢兩隻嘅化學性同埋物理性嘅product 喺里面嘅，咁你就会咧出嚟个效果唔会觉得干啦，亦都唔会觉得立嘅。咁但系啦，如果好似啲好敏感肌嘅，喐啲就会生粒粒啊，或者好容易红啊、肿啊块面嘅话咧，咁一定唔可以拣物理化学性嘅产品啦，因为化学性咧佢会抽干你啲水分，咁相对地咧你上咗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太干，就唔适合自己，咁所以一定要揀翻物理性，但系就会润啲咯。 哇，听起上嚟都好烦喎。 系啊，同埋其实搽防晒咧，除咗我哋要揀翻质地啱自己之外咧，一定要咧个时间准备得好好嘅。 咦，即系要好似 系啦 时辰咁样 个时辰啊，系啊，点样咧？就系、喺你临出门口之前15至30分钟， 临出门口之前， 冇错， 15至30分钟， 你就要咧自己乖乖地搽咗防晒先， 即系薄薄一阵咁样， 薄薄一阵系啦。咁我哋大约个份量咧，好似一个10蚊银咁多，咁就全面嘅，咁我哋搽足够嘅防晒咧，因为 一块面就大概用10蚊银， 系一个十蚊。 咁如果要搽埋嗰啲手啊脚，有啲要搽埋噶嘛？ 系啊，你 又要计 系啊，黐多啲咯，计翻块面嗰、那个面積為一個單位啦，咁我哋當佢一個10蚊銀嘅份量啦。咁如果你譬如手嘅，咁成個手臂連埋手嘅話，咪2個10蚊銀左右咁樣咯。 哦，係啦，咁樣啊， 咁樣去計。系、okay, 啊，因为如果你越份量唔够嘅防晒咧，其实佢出到去嘅时候咧，佢冇得保护到你佢个指数嘅。譬如你见到你个防晒系写住 SPF30 或者 SPF50 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查得少嘅，咁佢可能咧个成分即系个保护能力得翻三分一嘅啫， 咁就会透埋入去你啲皮肤嗰度啦。 系啦、啊，咁即系查咗都 冇乜用， 系啦，冇乜用， 又嘥咗， 系啦，嘥咗。 要查嘅，情愿就查足佢啦，就唔好谂住悭少少，悭少少。 系啦，同埋最紧要个时间咯，因为你个时间好紧要啊嘛。即系我哋之前做咗个时间系15至30分钟保护咗啦，咁你先至出去。如果唔系嘅话，你譬如查完即刻出去嘅话，其实紫外线已经个防晒未起到功能嘅时候，你已经好容易晒伤或者晒黑噶啦、 哦。要等佢15分钟咁样起个功能噶。 系啦，冇错。 我以为即一查即刻。O K 嘅咯，唔系噶，唔系噶，要等佢即系红个皮肤愈合到，咁先至可以有呢个防晒嘅功能咯。 哦，咁我几时要再补一补咧？ 大约如果你想咧一啲都唔黑嘅话咧，我就建议大家两个钟， 即系好似你咁白啦， 系啦，两个钟头补一次啦， 吓， 系啦，两个钟头补一次防晒。 有冇话如果我室外、室内个时间又？ 如果室内嘅话咧，咁就唔需要啦，因为室内咧你因为始终你喺室内咧唔系话太多射光灯嘅话， 查咗就 OK 啦， 查咗就 OK 噶啦。咁我哋因为其实咧朝早10点至晏昼3点个紫外线系最强。咁你 最恶 最恶最毒啊！ 咁好容易已經曬到黑咪蚊或者傷曬噶啦。咁所以你一定要咧，如果你喺户外嘅話，一定要係兩個鐘頭補一次啦。甚至乎你去玩水嘅嗱，而家因為嚟緊夏天，一定成日都去游水，各樣嘢又會曬太陽嗰啲，咁你一定會流失咗嘅，因為你一流汗佢就會走噶啦，啲防曬即係流失咗。 跳落個海嗰度。 係啦，你跳完落海，基本上如果你想玩跳水或者玩滑水嗰啲咧，基本上你滑完一次水或者跳完一次水上嚟，你就要補翻一陣。 哇！ 就系咁啦， 咁烦嘅 系啦，就系咁样。咁但系都唔烦嘅。如果我哋想要靓啊嘛，美白嗱，你美白咗之后又唔使第时又要打斑，又要整呢整路啦嘛，系咪先？最紧要就系因为个防晒就最主要要保护翻自己，等自己冇咁容易晒黑啦，同埋晒咗啲色斑出嚟。因为其实一斑咧一走咗出嚟嘅话咧，都好用好难去到嘅、除非你做啲激光嘅治疗，或者甚至乎即系有啲仪器去帮你走。好咗啲斑咯，咁你一般其实搽美白或者搽啲什么什么精华嘅话，只系帮你减淡个色，但唔可以整走个斑。 咁、如果你话防晒或者同其他嗰啲精华嗰啲咧，可唔可以同一时间用嘅咧？ 可以，嗱就晒完之后咧，其实如果你用美白嗰啲精华，你就可以之前咧，好似我哋做护肤嗰步骤啦，咁你亦都系洗面爽肤水，咁就搽咗你想要嘅美白精华先啦，咁先至再加翻你啲面霜，最后临出门好口嗰一刻咧，就搽翻防晒，咁就等十五分钟，咁就出得门口啦。 咁 样咯，咁 都 OK 嘅。 系啊。 不过男仔要记住搽防晒，真系好难。 系啊，男仔都要啊，因为其实好多男士都忽略啦，即系觉得都唔使咁白啦。咁其实唔关事啊，搽防晒唔系话令到你个皮肤变白，系令到你个肤色冇咁暗哑，冇咁黄，即系唔会一望到哇做乜灰晒嘅块面或者系黄揿揿咁样咯。 防晒你头先讲嗰啲好似 cream 咁样嘅 系啦 嘅 product 啦，咁有冇啲系？特別少少嘅，我方法其中係譬如噴嘅，即係好似嗰啲 hair space 咁。 系啦，呢、這个都想同大家讲下，好醒目喎、啊，小白，你系咪见过啲咁样 spray 嘅嘢？ 我依稀记得咧，我喺行山嘅时候咧、有人拎过类似咁嘅嘢，就同我讲：喂，呢、這个防晒，我心吓喷嘅，我以为普通喷嗰啲凉浸浸嗰啲，佢话唔系，佢系防晒嚟嘅。 系啊，防晒嚟噶。小白有冇喷过？ 我冇、啊。 借俾你噴，你都唔試下。 我留翻俾其他人噴啊嘛。 哦，你要 因為佢得翻好少啊。 哦，好好。嗱、如果你呢個咧，其實噴嗰樣嘢咧，因為其實你一噴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佢係一啲水劑嚟嘅。你一噴上個手或者你個腳嘅時候，係一點點嘅。咁、如果你噴完之後就唔好揉佢，即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你揉佢咧。佢曬出嚟咧就會一點， 咦係 唔、均勻噶。 我嗰陣時聽啲我啲隊友講咧，佢噴完之後咧，就噴完之後等佢自己乾，咁就好似你所講咁樣啦。 係啦， 即係等佢自己乾咗就冇去掂佢，因為佢話都幾水，因為我都見到。咁驚佢一抹咧，其實就抹咗落隻手嗰度。 唔會噶，唔會噶。咁其實噴完之後就係。坊間就係呢個出呢個 product 嘅好處就話你噴咗之後就唔好搞佢啦，有佢喺度。但你一定要噴到佢足夠，你見唔到嗰啲即係有空位嘅水點，咁你就可以咁樣做。但如果唔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喂噴咗之後唔係好夠喎，嗰支防曬即係得翻少少，咁我哋點想？因為其實你噴咗之後咧，你就最好咧，我建議咧用手按一按摩，咁、其實等佢吸收咗。 咁會唔會用手背按會好啲啊？咁我咪個手掌黐曬嗰啲防曬。 你其實可以咁樣搽埋咯， 即 係 兩隻手嘅。 兩隻手嘅。 就交叉咁样， 交叉咁样互相喺度查咯。 哦， 系啊， 系 咁样呢个都系帮助嘅，同埋个喷雾其实最主要咧，我就会建议大家咧用新嘅话，如果你真系玩游，即系你同阳光玩游戏啊，你去水上活动或者行山，最好用翻支装嘅雨液嘅防晒，咁你就查得均匀啲，就唔会。即系翻到屋企嘅时候会一笪笪晒得唔均匀，喷雾咧我就会建议用翻喺边度咧？用翻喺你个头度， 即系块面嗰度。 头啊， 头个顶 啊，系啊，因为你 头顶又需要喷噶。 系啊，你有冇发现咧？我哋头个顶咧，因为呢啲啦，嗱，小白咁多头发就唔会觉噶。我哋呢啲咧，可能咧分界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条界。咁呢个肉咧，如果你唔喷嘅话咧。

晏咧就越多人 越多人嘅，系啊， 系啦，今日星期三，所以就八点过后咧，仲会有朱海婷嘅加入添啊，咁啊，今朝咧就话继续欢迎大家啦，喺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啦，我哋一齐咧喺空气中相遇啦， 系啊， 咁啊，今日呢一个嘅星期三嘅天气好似都系。有啲 即系飘忽喎， 时雨啊吓，过去呢两个礼拜咧，个状况都系咁样，都比较热添啊， 嗯， 好翳嘅感觉吓。 其实呢啲天气都系咁样，即系佢突然之间好热啦，可能热一两日，跟住咪落好大雨嘅， 嗯， 全部都系有关系。你有咁热嘅天气先至会落咁大雨， 即系焗住啲雨， 焗住啲雨。 啊！ 嗰啲氣流又唔知點樣聚集啊，跟住灑一大扎雨，咁落完啲雨又係咁樣聚集。 如果我冇記錯，阿小白嘅屋企咧，即係咪天台定嗰啲空曠嘅地方位置， 係啊， 會種啲植物啊？ 係啊， 其實如果喺家中嗰啲植物咧，遇到呢啲突然之間嘅大驟雨啊，或者大雨啊，呢啲不穩定嘅天氣咧，你需唔需要去保護佢噶？ 嗱，屋企就有個叫做頂嘅位置咧，可以俾佢哋遮住啲雨水嘅。 咁你需唔需要特別移佢入去嗰個有瓦遮頭嘅位置㗎？ 有啲如果喺擺喺冇瓦遮頭嗰啲咧，其實就係曬得嘅。 哦， 係啦，咁啊， 即可以打風落雨都得。 系啦，睇翻個品種。不過咧，其實有啲如果係喺天台種植咧，咁都可以有啲 tips 喎，就係可以買翻嗰啲黑色嘅嗰啲布網啊。係啦，即係嗰啲好輕嘅， 好似沙咁樣， 好似沙咁樣嘅，咁啊黑色嘅，咁就圍住個欄杆。咁 但你咪要揾啲竹撐起佢咯。 唔使嘅，咁我有欄杆啊嘛。 哦， 咁喺天台個欄杆度咧就擺喺度，即係掛住喺度，咁啊黐住埲牆嘅，又黐住個欄杆啊，欄杆通風噶嘛。跟住啲花就種喺呢一個嘅欄杆側邊，咁就。防止咧啲太阳就直接咧就晒到啲植物， 咁系帮助嘅，帮 助 嘅。 因为啲植物咧，其实如果佢咁样咁强烈嘅阳光系咁晒咧，好快会窿噶。因为你淋水又唔得， 干晒。 系啦，你唔好谂住喂佢晒得咁犀利，我俾啲水佢啦。原来啲专家分析过咧，喺咁猛太阳嘅时候，你加水咧。其实原来我哋加紧水嘅时候，嗰啲水咪喺啲植物嘅面嘅，会做咗个折射啊，咁啊令到嗰啲植物咧会烧伤。 哦，咁样 系啊， 即系好似攞放大镜， 即系啦，你唔好谂住喂，我嚟救你啊，俾到啲水你啦，其实你又真系害咗佢。 哎呀， 系啊， 冇你唔讲起，完全冇察觉到呢一个效果。 有阵时我仔仔喺个天台嗰度谂住淋水啦，跟住咧就同我阿妈讲，我要淋水，咁淋紧，哇，我阿妈惊到，喂，唔好淋住啊，唔好淋住，而家 即系阿妈喝住， 系啦，喝住佢，唔好淋住，要等到太阳开始收啦，即系先俾翻啲水分佢。 哎呀，真系冇呢个常识啊，我都 唔系佢讲，我都唔知啊。 我就系总之出门口之前就淋下水啦， 系啦系啦系啦， 就以为咁就得啦吓， 系啊， 可以咁啊，多谢你啊， 睇时辰啊，原来都要， 哎呀，真系唔使等八点半就已经讲样嘢俾阿彭爷爷知， 系啊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我哋三位。 Lily 走啊， 走啊！ 今日冇披头散发咯， 系啊，今日唔系行上嚟啊嘛， 哦，差好远喎， 唉，真系啦， 好精神啊，今天 啊，朝朝都精神啦，希望 又露翻个手臂出嚟添， 少少啫，系啊， 好强壮啊， 麻麻地啊，都冇都唔及某个同事咁强壮， 咁想强壮， 系咩系咩啊？好，咁啊，今朝早见到 Didi， 梗系要先讲下交通消息先啦。 好，咁啊，而家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噶啦，太子嘅运动场道有道路工程啦。咁运动场道咧，介乎西洋菜北街至到弥敦道一段去大角咀方向仍然封闭啊，就系、是、封咗一段嘅运动场道，咁就去大角咀方向啦，介乎西洋菜北街至到弥敦道一段嘅。咁另外大角咀咧都系爆水管啦，大角咀道去奥海城方向近住通州街嘅慢线封闭。咁另外啦，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咧，好彩开翻啦。咁而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而路面咧就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慢车。咁隧道咧都系正常嘅。 咁叻嘅你背咗啊？ 唔系，因为头先过嚟之前咧，你知啦。 我哋就望一望嘅，有边度塞车， 真系好嘢。 咁啊，记得咁咪讲 啊，即系完全入晒脑啊 ！Didi 嗰啲路咧，即系可能要立一立啊，临过嚟直播室之前立一立就已经可以记得。如果俾我，一定要写低咯。 系啊， 做咗咁多年啊，大佬 都讲天分嘅。 你冇，你唔似我咁论尽啊嘛。 哇，你唔好咁讲啦，你台长嚟嘅，点会论尽咧？ 台长唔论尽得嘅咩？ 诶，应该唔会咯。你论尽就唔俾你做台长啦。 哎呀，你唔好咁讲咧，有啲更高位置嘅領導啊，都俾人話啦，咪又係做嗰啲領導。 誒、哎，睇人嘅啫，幾好人都有人唔中意啦，小白可。 哎呀， 咁樣問我嘅呢個問題。 咁呢一個嘅而家呢一個時節咧，開始咧見得到咧，啲家庭咧，雖然咧抗疫咧都係緊要嘅，繼續都係要抗疫啊，唔好鬆懈。但係有啲節日又嚟緊咧，我見到開始買粽啊。 係啊，端午節哇，我好中意食粽㗎。 係咩？ 係啊。 你中意食咩？鹼水粽定係嗰啲？ 鹼水粽就唔中意，中意食綠豆咯。 綠豆。 係啊，好中意食嘅。 綠豆 齋綠豆嘅綠豆粽咯、 涼啲喎綠豆粽。 綠豆粽即係齋粽嚟嘅啫。 唔係，入邊都有入邊嘅蛋黃，哦、即係有綠豆紅豆嘅。但係兩個比較，我中意食綠豆多啲，但係紅豆都唔區、我最唔中意食就係鹼水粽。 係咩？我最中意就係食鹼水粽。係 咩？咦，竟然咁樣？ 因為甜啊嘛。 係啊。 我中意食甜啊嘛。 咁但 係 綠豆粽你唔中意食啊？ 嗰啲鹹嘅係咪啊？鹹豬肉喺裏邊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 少啲咯。 我最 即係如果有得俾我揀，我唔食咯。 哦，我最中意食里面有个蛋黄咯，系啊， 胆固醇高啊， 唔紧要啦， 年纪唔细啦， 哦，咁啊一定大你少少啦， 大家都系啊，啊，所以咧都系粽咧，而家见得到咧，即系推陈出新啊，好多时候又话有啲健康嘅品种啊，咁啊大家自己拣嚟食， 会唔会自己包啊？你哋， 哎，好开心啊，好彩我奶奶识包粽咯，所以佢每次都俾成好多我嘅， 我奶奶咁多年都唔教你啊。 佢教我都冇用，我都話咗我對烹飪冇興趣。佢、想教嘅，但係對唔住，我接佢唔住。 哎呀， 接佢唔住， 我都唔中意嘅。 你幫我影低啲 recipe 嘛？ 唔影啊，唉、哎！ 你喺側邊，你喺側邊都要幫下手啦，係嘛？做下樣都。 我對唔住，我人冇咁假。做樣嘅嘢唔啱我。 你奶奶有幾多個新抱啊？ 我奶奶有三個新抱。 哦， 最乖我嘅，最乖我嘅。 哇！你咁講，如果兩個聽到點算？ 聽到咪聽到咯，事實嘅嘢 唔怪。唔好講咁多啦。咪睇下真係惹起啲乜嘢嘅家事，家事煩惱啊！ 佢哋自己都知㗎啦，係咪？ 哇！好啦，遲啲再發掘你嘅家事啊 ，Didi 啊，唔該曬。跟住咧，阿 O 咧，電話旁邊嘅阿 O， 早晨。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 早晨， 哇 ，Didi 好笑啊， 系啊，直肠直肚啊，今朝 我哋又知多啲啦， 系啊， 系啊，讲下天气先，今日咧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嗰十五分钟咧已经经历咗咧晴天、阴天、雨天噶啦，不过咧系倒转个顺序，咁啊，首先咧就喺屋企附近咧已经系落住雨先啦，雨天啦，啊，揸到嚟差唔多九龙塘咧就变咗阴天啦，雨就停咗啦。依家翻到嚟咧，廣播道咧晴天，有藍天白雲，真係哇！咁 有冇少少陽光啊？ 少少都有啊，不過咧就冇風嘅，好明顯都係焗住咧，想再嚟下一陣雨噶。你 feel 到個藍天白雲，可能又玩多十五分鐘到咧，又再灑一陣。有機會是咁啊嚇，我覺得。 不過如果落咗雨，又可能又幫手降下温咁樣。 係 啊，呢個都係要留意啊。估計咧，今個星期咧都係驟晴驟雨居多啦嚇。咁啊，呢種天氣咧有啲大家好似去咗咧東南亞、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曼谷咁樣。咁啊，依家冇得飛啱啦， 喳一聲咁樣。 係啊，俾大家有一種。飞咗嘅感觉咁啊，都系嗰句啦，风景唔算啊，心境算啦，系啊。 喂，咁但系地面应该都系湿滑噶，系咪啊？ 系啦，有啲水嘅，未至于超级湿啦，因为转个头打一阵太阳又晒翻干，跟住又落一阵雨又晒翻。 咁啊，路面嘅驾驶者咧就需要咧注意一下啦吓，地面湿滑嘅话，咁啊唔该晒阿 O 啊，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交俾阿小白讲下先。 系啦，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啊，局部地区啊有雷暴，即系咩都有啊，系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炎热，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再看下天文台九天的天气预示，看到星期四的太阳非常猛烈。 烈，送多个酷热嘅温度计打入去呢个图片入边添。系啊，咁话到咧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嘅，咁可能体感又会再即系热一两度嗰啲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啦，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啊，呢啲天气咧都真系令人哋觉得辛苦啲， 好唔舒服咁样啊吓。好啊，咁啊，究竟喺呢啲咁嘅状况啊、天气嘅情况底下咧，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咧，会唔会特别有另一番嘅见解，可以帮我哋咧喺呢个保健方面咧俾啲 tips 咧吓？呢个时候我哋一齐进入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讲下啲中医养生保健嘅话题啦。今朝早咧就请到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Bobb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真是时晴时雨，很不稳定的。是不是因为呢跟这个的夏天有关呢？ 是啊，其实呢我们就来接近这个芒种这个节日的了。咁芒种这个节日呢就是我们24节日里面的其中一个节日啦。亦都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日。咁每一年呢就大概在这个6月5号左右的。今年呢都是的 ,6 月5号。 即是星期五、 是啦、没错啦。咁呢個星期五咧，就呢、這個節氣咧，就係、是、太陽咧就到達呢個黃經嘅75度啦。就係、是、所謂嘅芒種啦。咁以前咧就大麥啊、小麥咧有啲有芒嘅啲農作物咧，佢個種子已經成熟啦。咁所謂嘅芒種即係話好忙啊，一個係啦，咁就係忙住去種嘢啦。就有咁嘅名啦。咁我哋話咧呢、這個季節咧。其实呢就是都是我们所谓夏天的一个梅雨季节嘛。咁就成日落雨啦，天气就比较潮湿啲啦。 对，而且好翳闷啊，成日都觉得。 是啦，因为佢又热又湿嘛。咁所以好多啲衫啊或者有啲嘢啊其实就会发毛嘅。是啦，咁有啲地方都叫佢梅雨发霉。呢、這个其实都是属于我哋中医学里面嘅一个长夏嘅一个季节嚟嘅。 长夏即係咩好长嘅夏天啊？ 因为我哋中医将季节呢同个五行呢係对应嘅。即係所谓五行呢就係金木火水土啦。咁呢个长夏即係属于土嘅。咁呢佢係属于呢个脾胃嘅。系、啦，所以我哋话虽然夏天系属于心嘅，但系因为又到呢个长夏啦，咁同个脾胃都有啲关系嘅，所以咧养生上面咧就要注意呢个脾胃，系啦，养住个脾胃顺应呢个自然啦。 可能系咪如果做得唔好嘅话咧，呢、這个季节系咪会特别多嗰啲肠胃问题出现噶？ 系啦，冇错，本身夏天都系一个肠胃病比较多发嘅一个季节啦。 系 因为比较我哋都讲啦，比较湿热啦，咁同埋啲嘢都比较容易发毛啦，咁啲食物都比较难储存啦。系啦，就利于呢个细菌啊、病毒嘅一个生长嘅。 我仲以为成日系因为咧，夏天咧，大家就觉得天气热咧，就自然食多咗生冷嘢，所以我以为食多咗生冷嘢，所以就会成日肚痛唔舒服啦。 呢、這个都系噶，因为咧，其实我哋话食生冷嘢都系对个肠胃有啲增加佢个负担噶嘛，系啦，同埋呢个季节本身就会都会影响个肠胃嘅，所以就一加一等于二啦，系啦，就更加严重啦。 咁头先讲到咧话芒种咧都系一个同农耕有关嘅季节啦，咁会唔会咧调理方面咧都需要咧好似农耕以前咁样咧，即系早睡早起啊，嗰啲关唔关事噶？ 其实都关事噶，因为我哋话中医就比较强调呢个天人合一啦，同埋我哋都尽量顺住嗰、那个。季节或者嗰个日头嘅时间嚟休息嘅，系啦，咁咧芒种呢个节日咧，我哋一般咧，因为佢嗰个日头嘅时间系长啲嘅，咁夜晚嘅时间系短啲嘅，所以呢个时间咧，我哋其实咧就可以稍微迟瞓少少，咁之后早起身，系啦，咁当然啦，我哋所谓嘅夜瞓少少，咪两三点啦，系啦，夜晚瞓觉时间就冇超过十一点啦。咁另外就因为个日头时间长咗啦，所以其实咧变成我哋中午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稍微恰一恰嘅。咁另外因为有呢个阳光啦嘛，咁我哋中医就话，呢、这个夏天嘅时候都想阳气升发一下嘅。咁咧就适当嘅晒下太阳都 OK 嘅。 但系唔好晒得太紧要啦。 系啦，即系其实你如果适当嘅晒太阳系有利于呢个气血嘅运行啊嘛。如果晒得太劲嘅话，就会中暑啦，咁就要小心啲啦。 系，但我谂咧，其实咧热嘅时候咧，更加多嘅人咧系会选择留喺冷气房入面咯。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季節因為即係熱噶嘛，所以好多人咧就開始喺屋企會開冷氣啦。 嗯。 咁同埋而家因為 office 啊，全部都係冷氣啦，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現代病啦。 嗯。 古人係冇呢個病。咁咧就係、是、大家喺冷氣裏面咧太耐啦。 嗯。 咁咧令到咧我哋而家有個名就叫空調病。 嗯。 係啦，就係因為咧其實就喺個冷氣房裏面太耐啦，又容易凍親啦，所以夏天嘅感冒都不少噶。 嗯。 係啦，就因為呢個喺冷氣房太耐啦。咁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如果你成日喺冷氣房裏面咧，要記得開窗，要通一通風。唔係話咧，裏邊啲空氣就唔係咁流通，就唔係咁好啦。 嗯，嗱，咁我知道咧，即係 Victor 咧，作為中醫師咧，都一定有好多養生嘅方法咧，係適合我哋呢一個時節做嘅。咁到底有冇啲咩 tips 可以同我哋今朝早晨光第一線嘅朋友仔咧，都分享一下咧？ 咁其實我哋話節日咧開始咧個温度就升高咗啦。 嗯。 咁人體嗰個新陳代謝咧就開始增快啦。 嗯。 咁人體嘅津液咧就比較消耗大啲啦，即係容易缺水啦。咁我哋就話大家就建議大家飲多啲水啦。 嗯哼。 咁另外咧有啲去暑益氣、生津止渴嘅一啲食物咧，其實都可以食嘅喎。 哦。 咁例如百合啊、綠豆啊、番茄啊、黃瓜啊、青瓜啊。呢啲其實都係有啲生津去暑嘅一啲食物嚟嘅，咁、 嗯、 大家可以食多啲啦。咁、 嗯、 另外，因為我哋呢個香港就濕氣重啲，我哋都建議增加少少健脾化濕嘅食物， 嗯、 即係例如啲扁豆啊、薏米啊、冬瓜啊、蓮子啦、 啊。嗯，呢啲可以煲曬，仲有煲湯喎、啊，其實 係啊，咁係適當嘅煲湯啊、煲糖水啊，咁你食啦。 嗯， 咁但係一定記住啦，唔好食生冷嘢。 系， 系啊，咁油腻嘅嘢都唔建议食啦，因为都会伤到个脾胃嘅。 嗯， 咁有啲中成药咧，大家都系参考咁样用嘅。 嗯， 即系譬如话有啲去暑化湿嘅中成药啦，即系你觉得好似湿气好重啊、头晕晕啊，或者可能觉得好似就嚟中暑，但系又未中暑嗰啲情况啦。咁、嗯、有啲我哋常用嘅中成药就包括呢个藿香正气水啦、 嗯、 人丹啦、蒺藜水呢啲啦。咁而家就少見啲、嗯，但係而家藥房都應該揾到嘅。 嗯。 咁另外咧就係、是、呢個季節咧，因為我哋話天氣又比較熱啦，係、 嗯、 啦，咁就好多人咧就可能嗰個情緒都 好猛啊， 係啦，猛整啦，冇、嗯、錯。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都建議大家保持一個比較愉快嘅心情。 嗯。 咁咧，同埋因為如果你個情緒比較猛震咧，都會引起呢個高血壓、腦血管疾病嘅。 係。 咁所以都會建議大家就唔好話飲住啊，食下嘢啊，或者可能瞓下覺就 OK 啊、 嗯。 其實個情緒都係影響好大嘅。 嗯哼，有啲人話咧，如果真係好嬲嘅時候咧，就揾盆水淋下自己啦。我諗緊沖涼得唔得咧咁？ 系啦，咁咧都 OK 嘅。咁我哋话 cool down 啦。咁其实咧，中医咧都有啲冲凉嘅一啲方法嘅。 嗯。 咁因为我哋话咧，夏天啊嘛，呢、這个人咧就比较容易出汗嘅。 嗯。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第一咧，我哋一定要冲干净啦。 系。 同埋咧，你出咗汗之后要抹干佢啦。 嗯。 因为中医有句说话就汗出不见湿。 嗯。 所以汗出不见湿，即系话你出咗汗之后咧，就唔好湿噏住喺嗰度。 嗯。 系啊。若如咧呢、這个汗出见湿咧，乃生呢个坐肺， 嗯、 即系有啲生疮啊，生啲热肺呢啲嘢咯。 哦， 系啦，第一就建议大家就唔好噏住喺嗰度，即系出咗汗之后噏住。咁另外咧，我哋都留咗有啲冲凉嘅一啲药方俾大家嘅。 嗯， 咁咧其实咧呢、這个季节大家可以用呢个三枝凉花汤， 系 桑枝啦、槐枝啦、柳枝啦、金银花同埋呢个玫瑰花。 嗯。 咁咧就大概一兩嘅桑枝啦，因為枝比較重啲噶嘛。咁金銀花可以用八錢啦。咁、 嗯、 玫瑰花都係用三錢咁。咁就包住煲一煲之後攞個水嚟沖涼或者浸浴。咁、 嗯、 咧就係、是、對好多皮膚病啊，可以預防同埋治療嘅。所以有啲濕疹嘅病人都可以用呢個方嚟洗一洗咁樣，幫助到大家嘅一個預防同埋一個治療嘅效果嘅。 嗯哼，有冇話咧浸幾耐先有效嘅咧？ 咁一般就我哋都唔建議浸太耐啦，大概20分鐘咧就 OK 噶啦。 嗯， 係啦。 跟住浸完使唔使話再揾清水去洗一洗個身咁樣噶？ 都要啊，都要。 嗯嗯哼。咁喺芒种嘅时候咧，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食疗啊，或者系食物咧，可以介绍下俾我哋嘅听众，自己可以喺屋企整下咧？ 咁今日咧，我就为大家准备咗一个比较简单嘅化湿去暑嘅呢个健脾饮啦。 嗯，简单好啊。 系啊，咁成分咧就绿豆啦， 系 薏米啦， 桂花同埋片糖啦。 嗯， 咁咧头先都讲咗啦，因为我哋都要有啲去暑同埋又要去湿嘅。咁、 嗯、 绿豆咧，佢本身就系呢个去暑清热嘅比较好嘅食料嚟嘅。咁薏米咧就去湿同埋佢都有啲清热嘅效果嘅。咁咧大概个比例咧就2:1。 嗯， 咁桂花就适量啦，咁片糖都系适量啦。 嗯， 首先咧我哋就话绿豆同埋薏米咧就最好浸一浸先。 系， 因为咧你唔浸嘅话，佢比较难，要煮耐啲啦。 嗯，即系硬身啲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咧大概嗰个水咧就两倍以上啦，即系多啲水啦。你可以浸一两个钟啊，或者可能你可以夜晚浸，朝头早煲都得嘅。 系。 咁咧就大火煮滚佢。 嗯。 之后咧就将个薏米咧煮成烂，但系唔好太糊啦。 嗯。 咁之后加啲片糖啊，同埋上面淋啲桂花，摊冻佢就可以食噶啦。 系， 咁本身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呢、這个绿豆就利水清热化湿， 嗯， 咁薏米咧就健脾去湿清热嘅， 系， 片糖啊都有呢个和胃同埋呢个润肺嘅效果嘅， 嗯嗯嗯， 所以就呢个都系一个比较简单同埋都比较容易揾到嘅食材啦。 系，但我听讲咧，绿豆咪比较寒凉啲啊，会唔会有啲人系唔适合食嘅咧？ 系嘅，如果有啲人咧本身比较寒底嘅，咁、 嗯、 我哋都唔建议食咁多绿豆啦。系、 嗯、 啦，不过呢个节日本身就热气少少啦，所以咧适当嘅食少少又唔怕嘅，但系就唔建议日日食啦。咁、 嗯、 反而话更加会伤到个脾胃咯。 嗯哼，孕妇食唔食得咧咁？ 孕妇都食得嘅。 哦 ，OK。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系寒底嘅，又想去湿解暑，咁都可以食少少呢个红豆。 嗯， 你将个绿豆换成呢个红豆，其实咧都有差唔多嘅功效嘅。 嗯哼，明白晒啦。咁大家可以试下翻屋企自制啦。听落去都几简单嘅一个饮品啊吓。但我想问咧，整完之后咧就热辣辣啦。咁但系可唔可以摊冻佢之后咧，雪冻佢成为冻饮呢？ 其实都得嘅，不过我哋中医就唔建议饮太冻嘅，因为你物理性嘅刺激个伤个脾胃咧都唔系咁好。 嗯，明白晒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啦。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之后，引发不满警方的示威持续。德州休斯顿有成千上万人游行纪念弗洛伊德，出发之前有默哀仪式。洛杉矶和纽约市政府都实施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戒严令。司法部长巴尔发表声明，赞扬当地星期一晚当局平息白宫附近示威的行动，又说星期二晚会部署更多警员。明尼苏达州负责人权事务的部门宣布，调查涉嫌对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部门，并且已经就今次的事件入禀法院，对当地警方提出民事权利指控，内容是基于种族的非法执法。中美两国近日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和香港问题针锋相对，美国国会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说，没有理由相信长远来讲中国会不履行两国之间的首阶段贸易协议。格拉斯利透露，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副总理刘鹤通电话，两个人的观念都是中国不会不遵守协议，因此他不担心。对于有报道说中国暂停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格拉斯利说希望中方的做法只是暂时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回应有关停购美国农产品的报道，他说不了解记者所讲的情况，又说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新型肺炎疫情在英国逐步改善，但是以单日新增个案入院人数和死亡病例计算，目前严重过疫情亦都一度严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形容数据清晰说明还有前路要走。 對於有研究報告提出黑人、亞裔人士和少數族裔社區爆發疫情的風險可能較高。夏國賢在每日疫情記者會上說，黑人的生命都很重要，又向來自少數族裔社區的醫護人員致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屯門公路出返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嘉龍村㗎啦。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出返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排到去嘉龍村。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六合村都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影響到出返九龍方向就車多少少啫，就係大埔公路嘅沙田段近住六合村有交通意外，咁出九龍方向就車多少少。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管道入口啊，咁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去返紅隧方向排到去衛理道對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对出。咁较早前车公庙路的爆水管就已经完成了啦。咁车公庙路去返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的慢线就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以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爸爸，球仔开唔开心啊？ 啊，臭仔有阵时虽然攰过翻工，加埋你喺屋企尖叫同埋发狂，令到我觉得你好似大爆炸一样咁嘅灾难嘅。啊，不过有阵时你又识得喺爸爸需要支持嘅时候讲翻句， 爸爸加油， 又真系令到我由心嗰度开心翻晒嘅。但系你要记住啊，爸爸锡你唔代表爸爸会中你噶。 知道爸爸，爸爸你要加油啊！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翻嚟啦， 因为如果唔系正常咧，可能我唔捞啦，起码我同佢面咗 咗。我有谂过噶，我讲真系啊。如果我喺呢个位置唔系做得最开心嘅，我点解我要继续做啊？ 桂花田，今次咪又系你啊？ 因为我已经有咗阿华啦嘛，阿祖知道佢咪冇瘾咯。 我又多咗个想唔做嘅原因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今集嘅嘉宾有我黄耀祖。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光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朝早7:37嘅时间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除咗白云豪之外，仲有 O 喺度。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啦、嗯，喂，讲下呢一个先啦，几有趣嘅事件啊吓。咁啊，你都可能认识啦，呢位咧，日本18岁嘅足球神童啊，久保建英咁、嗯、样啊，啊，咁啊，即系哇，好劲啦，日本人踢皇马系咪先？ 系啊， 咁啊， 仲踢得好、啊。 系啦，仲踢得好、啊。咁但係呢、根据呢西班牙嘅一个体育网站有一个消息嘅报道呢，就话呢意甲嘅 AC 米兰呢、嗯、就睇中咗呢一位呢日本嘅足球小将，咁有意喺新嘅球季呢向皇马方面呢就提出借用，点、哦、知呢就俾佢哋嘅主教头啊斯丹， 我记得斯丹几喜欢佢嘅， 极力反对唔俾佢走咁、啊、样， 哇，好难得喎、 啊！咁但系嗱，即系纯粹当系 九岁啫嘛，咁建议系嘛？ 系嗱，咁啊，你作为一个足球分析或者你都熟日本啦，你觉得如果你系九保建英、啊，你想唔想去 AC 米兰？ 我梗系唔想啦，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或者大家会公认啦，西班牙联赛嗰个足球水准咧，系会比意大利高嘅， 系 啦。咁就无论系踢波嘅风格各样嘢咧、嗯，其实我相信阿久保建英自己都想留翻喺西甲嗰度，因为佢哋会觉得咧，我留翻喺皇马，第一个都系名牌子球队啦，第二有斯丹啦，系咪先？第三即系嗱，有斯丹好紧要， 系 佢可以喺斯丹上面咧。學到好多嘢、 嗯， 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斯丹咧係會落場教踢波，佢唔係淨係一個指指點點教，即係同你講分析嘅。 因為佢本身都踢， 因為佢本身都踢波叻噶嘛，咁佢、嗯、頭槌教唔教我唔知啦，係咪先？佢頭槌都好勁，咁但係咧，佢覺得可以喺個主帥啦，同埋可以喺一個咁高層次嘅聯賽嗰度踢波咧，係、 嗯、 可以學到好多嘢。咁佢呢個咁嘅後生仔咧，佢可以急速成長，再加上咩啊？即係。日本人都有啲嘅憧憬，就係漫畫角色都係踢西班牙嘛。係 啊，但係咧，久保建英嘅命途咧，就同啊足球小將入邊嘅劇情有少少相似啊。係啦，簽咗一間大嘅球會啦。但係佢今季俾人外借咗去馬略卡。 係、哎、啊， 係啊。咁咧喺馬略卡咧就吸收經驗啦。呢句就好聽嘅説話嚟嘅啫。不過咧，馬略卡呢一支咧護級嘅隊伍嘅打法咧就偏向防守啊，令到咧久保建英咧就唔多適應。上季咧上陣。25场入了3球啫，所以新的一季肯定就会翻翻皇马嘅。但问题嚟啦，皇马又有冇机会再将久保建英再外借咧？咁样，即系譬如借去， 我估唔会啦。 西甲其他嘅球队，譬如另一队啦， 爱斯宾奴 系啦，爱斯宾奴咁先算啦。哇，如果又外借嘅话，我梗系想过 AC 啦。 如果外借咧，我就真系觉得久保建英会去 AC 喎。 系啊，因为咧，你始终喂18、19岁系一个足球员最黄金嘅 年 纪嚟嘅，同埋 AC 喂，你而家传紧喂，可能伊巴都唔踢埋今季 AC， 咁佢唔再踢啦嘛。咁啊，队中又多一个席位出嚟，同埋咧。讲真啦，你有伊巴咧，成队球队都要围住伊巴嚟转。 系啊， 呢啲大牌球星， 其他人咧就冇一个咧叫做随时可以射波嘅 permit 嘅。 系啦， 系伊巴有。 好简单，譬如伊巴喺禁区、啊，你个波都掉入去禁区 啦。 你够唔够胆喺禁区外边射波而 ignore 咗，即系完全忽视伊巴喺禁区嘅侵略性先？ 你知唔知啊？ 系啦， 伊巴喺中圈你都要俾个波伊巴，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佢想突然之间想射波嘛，佢想我而家突然之间想射球世界波。中圈射 系啊，所以就唉呢、這个都系啊久保建英嘅经理人啦，同埋佢自己本身咧都非常有一个疑惑啊咁、 啊、 样啊吓，咁啊因为咧早前咧皇马都传出啦，西甲嘅皇家苏斯达啦，法甲嘅巴黎圣日耳门咧都对久保建英咧系好有兴趣嘅，但系咧AC 米兰咧亦都有提出对佢有兴趣啦、 嗯， 但就唔系咁容易得手、啊，因为咧消息传出咗几个钟头之后咧，斯丹咧。就表态咧，唔会放人噶啦。就算要外借咧去磨练咧，都要呢一位啊。目前咧股价1350万欧元啊，即系大概咧1.16亿港元嘅未来之星咧，留翻喺西班牙嗰度学嘢。意思系乜嘢呢？就算要外借，都系借翻去西甲， 嗯、 就唔俾你去意甲咁样咯。咁、嗯、啊，唔知久保建英听到呢个消息之后，有啲咩嘅回应啦？嗱，到呢一刻为止啊， 佢都未回應嘅。咁當然啦，作為球員，即係好似一間公司嘅一個員工啦，都係一個公司嘅員工啦。即係你嘅老闆叫你話啊，小白你今朝唔好開工啦，聽朝先開啦。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你聽朝開工，後日繼續開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樣通常都係咁啦。咁所以咧，即係你強如九保建英啊，呢啲明日之星啦，咁啊亦都哇身價方面都值成億港紙咧。咁其實咧都有少少人球 feel 咯。咁啊做球員啊最唔好係咁啊。 係啊， 即係。球员啊，踢球噶嘛， 系啊， 系将自己变成球俾人碌来碌去。 啲球星都系咁样噶啦，自己都系买啊卖啊咁样。咁而家叫做九保建英都好啲啊，因为冇屋企人即系同佢一齐即系周围走，又唔需要担心细路仔嗰啲问题啦。你谂下，其实有啲球星一家大细，佢住埋球会，佢或者去埋第二个国家，佢仲谂下我仔去到又要搵学校咁样。 系啊，咁即系有好多嘢要去顾及嘅，咁所以即系继续跟进呢一件事件啦。嗱，讲完踢波咧，转个角度讲埋督波啦。嗱，讲呢个士碌架咧，我自己细个好沉迷嘅，不过沉迷到一个时候咧，就已经差唔多放弃啦，因为咧同我一齐打桌球嗰啲朋友咧。就全部都已經唔再打桌球啦，咁你都好受朋輩影響噶嘛？小白，你都有冇曾經喺打桌球嘅地方留連過？ 冇喎、 啊，我冇啊，係咪？ 我喺桌球嘅地方留連，上次都已經係揾林安兒做訪問， 係咪？已經係做 你諗下啦， 哦咁樣，咁但係咧， 教咗我篤幾球咯， 我自己 終身受用。 我自己覺得咧，桌球咧其實都可以有機會閉門作賽，而且可以開得翻嘅一個球賽嚟嘅。琴日未話網球方面可以，其實隔咁遠可以開啦，咁你。如果桌球咧，其实你室内嘅情况其实得三四个人嘅啫嘛， 系啊， 一个裁判，一个主裁判，一个旁边嘅裁判。 如果你惊嘅，起个玻璃箱困住张台咯。 系啦，咁啊，两边嘅球手唔会有直接接触噶嘛，除咗赢波嗰一刻或者输波嗰一刻啦。 其实真系得、你起个玻璃箱困住佢， 系， 然后要打波嗰个人先至入去间房入边。 系啊，咁都 咁你出边啲人又可以继续睇，咁你净系打波，因为桌球系轮流打噶啫嘛，唔使一齐打噶嘛。咁其实嗰个玻璃箱入面都有得一个人， 有阵时都唔使轮流打噶。如果你第一球咧已经打入咗，打一四七嘅话，隔篱嗰个对手 佢可以喺出边探查噶啦。 一 Q 都冇笃过咧，佢都已经输咗啦。咁所以即系都几有趣。咁啊，真系啊吓，咁啊桌球方面有机会 come back 啦。咁啊，事隔咗两个月咧，有机会开翻波啦。咁啊，成个赛事入面呢就有机会闭门作赛，就係、是、呢家已经卧波已久嘅一个卓林普咁啊就有机会打返波啦，咁一个冠军联赛啦，冠军联赛呢就分开三个阶段进行嘅 ,64 个人呢分开16组每组呢四个人呢进行单循环，每场呢最多打四局，赢三局者为胜，胜方呢就有三分，咁啊如此类推啦，咁啊赢得嘅分数越多呢就有机会成为冠军啦。咁啊，今次嘅赛事咧，为咗防疫咧，就闭门进行啊。对球手来说咧，就冇球迷入场咧，其实影响唔大嘅。 试练波 最大挑战系乜嘢咧？嗱，咁你有时打桌球啦，除非你身长两米咁样先啦，巨人咁样。如果唔系咧，你要有啲辅助工具啊嘛。 系啊， 即系你打桌球，除咗用只手啦，有阵时啊长得滞，只手唔够长， 攞支棍嚟托一托先。 有支叫lens 咁样啦，我哋打波嘅话就把支 lens 落去咁样晾住，咁啊长嘅远距离咁样较劲咁样啦，咁样即系我嚟督翻准个波啦，咁样啦吓，咁啊。但系咧呢一支辅助工具咧，就以前咧就系裁判去攞嘅。依家咧为咗防止大家有所接触咧，就系、是、要个球手自己啊拎翻走个辅助工具。 哦，即系自己带翻走嗰支 lens。 系啦， 私家 lens。 系私家，唔系私家，都系赛会提供。 哦，都系赛会提供。 但系咧，因为咧有两款噶嘛，一款咧就系成个十字形，系打斜咗少少嘅。另一款咧就好似一个马蹄式嘅。咁我哋如果打波嗰啲朋友就会叫嗰支棍就叫猪扒啦咁，一个俗称嚟嘅啫。因为好似成块猪扒咁样嘅。咁嗰个猪扒咧，其实咧我嚟咧俾你卡住个桌球个波，去到另一只波前边去打咁样啦。咁可以固定到一个地方去笃咁样啦。但系嗰个咧，如果唔系裁判去攞走咧，系你去攞走咧，即系球员去攞走。如果呢一个辅助工具攞走嘅时候，嗨到其他波咧，会扣分嘅。 哎呀， 咁如果咧一个球手咧可能督入咗只波，耶，好开心嘅时候，但系佢喺攞翻呢个辅助工具嘅时候，一不小心嗨到其他波咧。 佢又可能會被罰扣分啊！ 佢哋專業嘅應該唔會嘅，因為我就話掃抖曬啲波啫。 都有咁嘅片段流出嘅，即係有時你上 YouTube 睇下人打桌球咧，都有呢啲時有發生嘅一啲小意外咁樣啦。咁啊，希望咧即係球手們咧都可以享受喺比賽之中啦。咁亦都喺疫症方面咧，好多運動咧都嘅歷史都有所改寫嘅，或者個進行嘅方法咧都有所調節咁樣啦。咁啊，希望桌球迷咧可以睇翻波咧就開心啦，咁樣啦。 喂，再睇埋 F1 啦，不如我哋好唔好啊？ 咁 啊， 開啊， 係啊，開啦。嗱，宣布咗咧就2020年嘅賽季咧，咁啊下個月展開啦。咁啊確定咗咧頭八站嘅日期添， 奧地利 係啦。嗱，原本啊三月咧就喺澳洲啊打呢一個嘅 F1 戰啦，咁啊未能夠舉行啦。而家咧就已經去到為止啦，已經有四站咧就取消咗，五站咧就壓頭。咁啊而家咧就疫情稍微放緩啦，咁啊 F1 啊重整成個嘅賽季，咁啊定出7月5號奧地利冇錯啦，就展開嘅。第二站咧就係同一個地方又舉行啦， 奧地利嘅都 係，係啦。第三站而且去到邊度咧？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之後咧咁啊，之後連續兩站去到 UK、英國， 英國 係啦，再分別咧會去到西班牙、比利時同埋呢一個嘅意大利嘅，咁 F1 之後咧亦都會再度公布餘下嘅賽程㗎，咁希望喺12月。原季之前咧就可以舉行15至到18站嘅，其實咧即係 F1 縮 短咗好多㗎啦。 係啊 ，F1 都嘘聲要去啊，啲即係賽車手都係咁俾油啊。 再揸快啲咯， 再揸快啲， 本身已經好快，再揸快啲咯。 要同時間競賽啦，係咪？ 再揸快啲咯， 要啊。咁所以睇下佢哋嗰個賽程係點樣啦。咁啊 ，J 呢咧亦都決定咗7月4號嗰度開始。不過有啲嘅叫擔心咧，就係咩咧？其中一位日本之前嘅代表啊，金崎夢生咧確診咗啊，名古屋噶。咁啊，所以咧就睇下佢會唔會影響到呢一個7月4號嘅時間啦。本嚟呢一位嘅女歌手先，佢嘅名叫做宇多田光 ，Time。而家 J 呢嚟講咧 ，time 都好緊要。作品嚟自日本呢一位嘅天后级嘅人物宇多田光 Utadashi Garu Time 嘅一首位作品，出面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啊。咁啊，天气方面，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系有骤雨噶。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同大家咧一齐就周游列国。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睇下咧世界各地咧有啲咩嘅见闻啊，或者有啲咩国际花絮咧，值得同大家咧分享一下。 嗯， 咁咧就彭姐今朝咧就揾嚟有两则咧，都系同咧小朋友嗰个圈子咧有啲关 系 嘅。 系。 首先讲一个可爱嘅先。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咧系讲玩具熊啤啤。 哎呀，好啊，哎得意啊，呢、這个食得砂糖先。 最近咧，阿小白，你有冇睇过有一条喺呢个社交平台啊，或者系啲网路上面嘅短片咧？就系讲咧，见到咧有好多嘅玩具熊啤啤，就坐过山车嗰条短片，有冇睇过？ 好似有睇过、啊， 我都有睇过。原来呢一条嘅短片咧。都可以话咧，同呢一个疫情咧有啲关系嘅。 嗯， 因为咧受疫情所累啊，咁好多嘅主题乐园咪开唔到嘅。 系啊，得个吉。 系啦，要关闭啦咁。咁、其中咧呢一个荷兰啊，都有一个主题公园咧。因为咁咧，因为疫情咧就要关闭啦，暂、时都未开到。 系 喺较早前。 系。 即系喺较早前未开到， 系 咁，于是咧，佢系为咗咧，即系铺排翻咧，谷翻下自己个主题公园嘅人气，冇错啦。可能佢都预计到，应该差唔多时候咧，可以解封啦。 算到啊，佢哋都算到。 好啦，咁啊，呢一个荷兰嘅主题公园咧，于是乎点样去吸引大家去注意翻佢哋咧？就是拍了一条的短片，就是将22只的啤啤熊公仔就放了在这个过山车上面做乘客，就揽晒这个安全带。咁呢佢哋全部一式一样嘅。咁大家知道一隻啤啤熊公仔佢又冇乜表情㗎啦，係咪 呀， 傻更更咁样。咁但係呢佢啲手都會揈下揈下噶嘛，即係當你過山車咧，喺度 喐緊 360度， 係啦， 俯衝啊， 轉啊， 係啦，大回環嘅時候，其實佢嘅身咧，個因為輕咧，都會喐下手、喐下頭咁樣嘅，冇錯啦。咁所以咧，令到成條短片咧，就見到咧啲玩具啤啤熊咧，雖然就目無表情，但係咧一衝落去啊，去啲。刺激嘅弯道嗰度转过嘅时候咧，佢嗰啲手啊头啊就会越嚟越去，咁啊令到啲睇呢条短片嘅人咧都话觉得咧好治愈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就觉得啲熊仔咧好可爱，亦都为呢个主题公园咧带嚟翻一啲嘅叫做气息啦， 话题啦， 有翻啲气息啦吓。咁啊，同时咧，原来话呢个主题公园咧已经重开咗啦。 哦，咁啊，过山车可能排长龙啦。 系、哦，唔知道会唔会系头嗰一批嘅过山车乘客会唔会送翻只熊公仔俾佢？ 就系、是、嗰批熊公仔， 熊啤啤公仔， 哎、想要咁得意嗰啲熊啤啤， 系咪啊？ 系咯。 咁呢一个嘅熊啤啤都系几盏鬼嘅，咁同埋都几经典啊！嗰、那个样都系吓，咁啊睇下个荷兰嘅主题公园会唔会再因为咁咧就再推广下呢只熊啤啤咧，睇下卖翻钱。 佢哋应该同嗰啲， 咁佢哋就可以赚翻去啦。 同嗰啲熊啤啤联成啊嘛，呢、這个时候 啊，咁啊，但系呢条片咧我都睇过啊，原来就系来自呢个荷兰嘅主题公园、 嗯。 好啦，咁呢个可爱啊，系咪？好啦，跟住咧。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激心嘅。 哦，激心。 激心咧就因为个细路好白厌。 哎呀， 系啦，四岁嘅小朋友男仔、哎， 突然间个仔个样投射咗喺我脑入边添。 佢又四岁、啊， 又白厌，又四岁。 哦，睇下佢会唔会咁白厌吓？ 系啦。 嗱，亦都系受疫情嘅影响，于是乎咧，好多家庭咪出唔到街嘅。 系啊。 好啦，终于咧忍咗咁耐咧，喺英国。就有一个家庭咧，个妈妈就终于咧忍咗成两个月之后咧，见疫情缓和咗少少，就决定带啲细路咧就去公园嗰度玩下啦。好啦，咁其中咧佢有一个四岁嘅仔咧，就好白厌啊，佢走去咧爬树， 哇！ 点知咧佢爬嗰棵树咧就系、是、枯萎咗嘅树嚟嘅， 那 个树干中间咧系有个窿嘅， 即系空心嘅， 系啦，佢就跌咗入去， 哎呀， 跌咗入去之后咧佢就卡住咗。出唔翻嚟， 揾消防、 啊。哎呀，咁啊未使至于叫消防。 哦， 咁啊好彩咧，有心人咧经过， 啊、 就咧企喺个树干个顶度，一手就撑翻佢出嚟。 咁似我哋先木人仙境个窿， 系咪啊？ 系咯。 但系咧激心嘅地方就系呢个细路咧，喺佢卡住咗 喐唔到喺个树干入边嘅时候咧，佢阿妈好焦急啦，但系佢咧好开心咁同佢阿妈讲话，嗯，好 enjoy 啊，系啊，即系激鬼死个人，乐在其中咁样啊！你话呢个僆仔啊，真系激到佢阿妈咧生虾咁跳， 见招拆招啊！呢个小朋友， 我相信阿小小白冇咁离谱系嘛？ 佢应该冇咁离谱嘅，但我觉得相同嘅说话都会出自喺佢口嗰度， 好 enjoy 啊咁样啊！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存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作品嚟自薛凯琪的全新歌曲，叫做《南昌街王子》。当年找你奇洛里维斯，但原来可能你心目中的王子都是在附近，就是在南昌街。先听听八点钟的新闻简报先啦。 的炸弹，清真寺部分建筑损坏，警方正是调查事件，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喀布尔上个星期六亦都有炸弹袭击。一间私营电视台的车辆被炸毁，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死亡，六个人受伤。回来本港，当局决定延长星期四到期的餐饮处所规定以及限聚令安排多14日，至到今个月18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预料社区会有零星个案或者是小型疫情爆发，基于公共卫生情况作决定，又表示措施不是针对游行集会的大型人群聚集。另外，粤港澳三地研究建立互认检疫措施和测试机制，亦都正是制定属于本港的健康码。当局强调以保障私隐为大前提，市民的资料不是与粤澳两地互通，只是互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1，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8点，升4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68美元，卖出1,723.9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风力楼。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六合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六合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五分钟，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咁而家塞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返尖沙咀方向同埋过海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喺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咁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龙尾就喺龙盘苑。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沙田路出九龙近住水泉澳村一段挤塞，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喺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E 台六月三月份，你电航空玩得好认真。 每次做节目，我哋都会精挑细选一首好歌献给你。 打鬼的是鬼烂蛋在个 CD 柜拿出来播的嘛。 不是的，我很认真的，什么是鬼烂蛋，我认真找的，做节目前五分钟。 听好歌梗是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的《Made in Hong Kong》。 法治最重要， 真相最重要， 钱最重要， 权力先是最重要， 人才是最重要。 其实样样都重要，同一个社会用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全新一辑午夜广场学人穿社科，穿云不同研究角度，跨学科解构社会现象。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Amazing Wednesday 咧， 好啊， 今日 Amazing Wednesday， 我哋 决定咧每一日咧令到自己开心啲咧，都谂个 安个名俾个星期天。 Amazing Wednesday， 好啊，早晨。 系啦，咁既然阿朱海婷要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醒晒啦，醒晒啊吓。咁啊咁 Amazing， 咁就不如今日星期三就嚟个咁样嘅开场白啦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嚟到咧，8:11噶啦，亦都有朱海婷嘅加入。 早晨各位，早晨。 早啊，咁啊 ，O 都喺度啦。 系，早晨，早晨。 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今天咧嗰个嘅天气状况咧都比较系又热啦，亦都可能会有啲雨啦咁样嘅。咁啊，唔知道较后嘅时间嘅日子咧又会如何嘅。咁啊，所以都同大家咧预测一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啊。 好啊，就系天气炎热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南至到系西南风。展望啦，明日至到星期五咧都系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呢、刻都几热啦，因为咧即系8:12嘅时候咧，气温已经系30度噶啦，湿度就80%吓。 系已经三字头啦， 系啊， 真系好难挨咁样。 希望洒阵雨咯，可以降下温啦。 今日头先揸车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有蓝天白云嘅，即系可能真系局部地区成有骤雨，因为。整体个天望落去，咦，似系好天噶咁咯。 咁啊，希望啊，即系夹啱你而家望上去抬头天空咧，正系你想见到嘅景况啦吓。咁啊，至于今天咧，6月3日咧就农历嘅闰4月12日啊，咁我又八下啦。啊，今日好多嘢适宜，哇吓，开市啊，交易啊，期货、期货啦，开光啦，仲有咧就系、是、动土啊等等。咁啊，但系话忌啲乜嘢咧？忌入宅、移徙、出行、同埋嫁娶、今日啊，未必系咁好日子啦。即系如果系中意择啲好日子结婚嘅朋友啊，咁啊，呢、這个都系参考嘅资料啦。咁啊，睇下你会点样选择啦吓。咁啊，至于头先都讲到，诶，今日啊。是適宜交易喎、 要問下我哋啲嘉賓。 係喎、咁我哋都嗱嗱聲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 晨光第一線， 創意更澎湃，走入資訊新世界。 晨光財經第一線，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 ，Hattie 朱海婷，我哋一齐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同我哋分析大市，好唔好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睇翻港股表现咧，琴日都几叻仔下，咁啊，差唔多咧两日之间咧升成千点吓，逼近咧24,000，咁啊 ，ADR 嗰度咧，哇，都会有得升啊吓，咁睇翻隔晚美股咧，虽然美国嘅市况嘅情况都好差啦，咁啊，周围都爆晒玻璃。啊、但是呢、道指继续升、升267点、隔晚美股应该怎么去分析、Kenny、 有时呢股市的事就跟实体或者跟我们眼前看到的经济情况、就很不同的因为、股市方面就永远都是那句啦就是炒这个是、憧憬、炒将来嘛、经济就越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大家就越憧憬呢就是、世界的央行、政府方面呢就做多些事来到去刺激驱动的经济嘛。咁所以变咗就股市可有股市的手咯。咁我諗呢个大家要習慣㗎啦尤其是其实你睇返喺08年呢个系金融海啸之后嘅量化宽松都系咁嘅情况因为实在嗰个钱太多流动性太多嘛。咁啲钱去投资一啲实体经济又冇咩好做啦即系各行各业都比较难做。咁就變咗好多錢咧，尤其是啲熱錢咧，就走曬去啲資產市場裏邊啊嘛，咁啊導致到咧就係脱咗節嘅。 係，咁啊今日係咪升穿24,000啊？冇乜難度咧嚇， 港股方面。應該我覺得都會嘅，嗱，其實基本上香港即係我哋琴日都講過，香港嘅市其實基本上就係之前都係兩萬 三到兩萬四呢個 range， 兩萬三到兩萬五個 range 上面行嘅，行咗成兩個幾月噶啦。咁不過就無端端就因為上個禮拜有個國安法嘅因素，所以就令到佢曾經跌一跌穿。咁基本上而家就即係美國方面嘅制裁嘅消息都出曬啦。咁暫時又都要等啦，要等到佢即係實際嗰個立法嘅情況係點樣，先至再有一個新嘅方向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佢又翻上去原本個 range 咯，即係兩萬三到兩萬五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上翻重上翻兩萬四都唔會太難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都講咗幾個禮拜，兩萬五咧，我雖然我對後市樂觀咗派嘅，但係兩萬五我覺得都係短期未必咁容易破到咯。 好啊，咁啊後市方面個引擎可以開動到幾多咧，就要繼續睇啦。但係我哋可以另外一方面睇得到嘅咧，就係五月份啊呢、這個內地方面咧嘅汽車銷售方面咧都增長見翻咧三年嘅最多。睇下內地方面嘅汽車股啊 ，Kenny 啊，咁啊見到啦嗱，事實上我哋睇到咧，其實喺內地嘅汽車銷售咧呢幾年都係差咗嘅，譬如由2017年開始啦，都錄得咧就係呢個22%增長之後開始放緩啦，2018-2019兩年咧係下跌嘅，咁而見翻啦一個板塊一籃子嘅汽車個股價方面咧，其實由2017年嘅第四季都係差嘅，咁睇翻今次啦，會唔會真係隨住五月份嘅銷售增長明顯咗之後，咁我哋話一眾嘅汽車股嘅板塊可唔可以揀呢？而如果係嘅，咦，會首選係邊一啲嘅股份啊？ 汽車就其實我哋都好難會翻去以前嗰啲20%增長，因為而家就中國嗰個汽車市場都已經係全球最大咁啊，講緊成一年係銷售2000萬輛，咁變咗好難咧去翻以20%嘅。咁但係就亦都汽車方面咧都係好重要咧，就要推動內需消費一個係產品啦，一個耐用品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喺兩會之前，其實都有啲即係聲音，大家或者憧憬都係就要有啲政策嚟推動個汽車嘅板塊嘅。咁我相信都會有，不過咧就似乎而家推動汽車板塊嗰啲消息啊，或者係嗰啲政策咧，好多時都集中喺新能源車。我國家政策方面咧，就係比較係傾向咧，就係推動新能源車，因為喺傳統車嚟講，第一就係話國產車就比較難同呢啲外地品牌嗰啲啦，即係外國廠去鬥噶啦，因為你鬥嗰啲機械 mechanic 嘅話咧，就中國就好輸啊。 通常就合營方面有冇機會嚇？ 係啦，如果鬥呢個係電子嘢啊，或者係新能源，大家重新都係一同一時間起步嘛，咁就變咗就強勢好多。咁所以見到譬如好似 Tesla 啦、特斯拉係大陸方面咧，嗰、那個係廠房嘅生產力係大幅提升，同埋又擴展咗佢哋嗰個產能啦。咁亦都係睇到樂觀今年嘅銷售啦，咁國家政策亦都係鼓勵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反而會集中多啲嘅新能源車板塊咯。 咁大家留意翻啦嚇，咁新能源車方面咁啊板塊嘅自己選擇啦，可以嚇。 係啊，咁啊 ，Hedy 都率先唔係換股票啊，都率先換咗車啦嚇，咁啊即係因應新能源嘅緣故。 係啊係啊，支持環保嘛。 係啊，同埋佢撐經濟啊，撐經濟啊，咁啊香港方面嘅情況係咁啦。好，轉個角度睇埋，琴日咧就講咗多啲咧就係網易啦，咁啊呢一類咧中概股回歸咧，咁啊真係咧有利啊嚇，388港交。所啦，咁啊，琴日咧 ，Kitty 见到有个朋友咧，佢都话：，哇，今日系咪访问邓星兴啊？咁不如问一下只，哇，即系坐咗两年咯，300蚊买港交所，咁啊，依家有冇机会即系想 家乡啊？ 系啦，翻家乡啊！佢话翻家乡呢个咁卑微嘅目标，有冇机会喺今个月入边实现得到咧？咁啊，但系啊，翻到家乡咧，人咧就总有嗰、那个想 maximize 系啦 ，maximize 极大者啦，唔好讲贪念啦，咁样。咁想到300蚊，又有冇机会上得多啲，或者去到300蚊嘅时候，系咪应该换一啲较好嘅资产咧？咁啊，都交俾 Kenny 去分析一下啦。都知道好多散股民都有揸下港交所啦。 哇！如果翻300蚊就沽出去，真系得个 cut 住个彩咁耐都 系。系啊，两年。 咁我觉得有啲可惜啦。第一有两个可惜啦，第一可惜就话、是、之前嗰低位方面咧，其实就冇扣到啦。咁其实之前都大家睇翻港交所都其实已经大家改善咗前景系好多噶啦。咁其实好多好比较吸引嘅水位方面可以扣去嘅。咁第二就话好。港交所好得意嘅，即係通常咧去到啲大位咧，譬如早一排去到280蚊嘅話咧，雖然大家都好睇好佢嘅，即係大部分啲行都 upgrade 佢嘅，但係咧都會係回吐翻嘅。 同埋啲蟹貨區可能都係去到某啲高位就係、 是。 係啊，佢啲位好得意嘅，即係我相信去到三百蚊，即係我相信去到三百蚊嘅。但去到嗰啲位咧，又唔好期望話即係短期可以升得太多，可能甚至乎都要回吐嘅。因為港交所咧其實係好多嗰啲場外掛鈎嘅產品嘅，尤其是咧 Type Bank 嗰啲咧，係好多嗰啲類似ELN 啊或者 Accumulator 啲咧，就係同港交所掛鈎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時去到大位嘅話咧，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都唔出奇。不過都又唔太擔心嘅，因為港交所就絕對係可以睇好，因為頭先提啦，就啲中概股陸續回歸啦，咁就第一就令到個市值方面就可以大幅增加啦。第二亦都可以跟住吸引更加多資金嚟港交所，尤其是嚟北水嘅資金，因為你而家其實基本上咧北向即係呢個南向嘅資金咧，其實係不斷嗰個創新高嘅物力交流，咁而且係不斷去累積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喺呢、這個即係港股通或者深股通方面咧，都會未來一個好重要咧推動港交所成交量增加嘅一個係即係渠道咯。 嗯，咁啊，炒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啊，可以參考一下。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過啦。 好， 拜 拜。 Bye bye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劇有好的收视率，主题曲其实也都应记一功。日劇美食侦探明治五郎主题歌曲由概念到旋律，除了劇组人员提供意见之外，也都找到日本的天后宇多田光一起审阅劇本，为故事打造一首自己的主题作品 Time。制造过去和回忆，但是就用味道锁住这一份的情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Utada Hikaru》宇多田光 Ti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丽也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咧轮到彭爷爷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生活上面遇到嘅，大家都可能有需要知，又或者你嘅朋友会唔会都有思考过喺呢一个嘅工作上面有呢一方面嘅諗法呢？咁其实呢喺疫情之下呢，就各行各业呢都生活得比较艰难一啲啊，咁为咗咧，即系可以喺疫情之下继续咧系有工作啊，或者系继续可以营运到自己嗰啲生意咧，都各出其谋噶啦。咁仲记得咧，就譬如话有一啲嘅就算系教琴嘅朋友咧，咪话谂到系 book 一架嘅貨櫃車，將佢改裝，咪變咗做 流動教琴車。係 啊， 好嘢呢招就係。 係啊，都有見過啦嚇。不論喺呢一個嘅媒介啊，或者喺電視嗰度都有睇過。咁咧，另外仲有一個嘅行業咧，其實咧喺呢一個疫情底下咧，都有都有朋友係做呢一行咧。咁所以咧都有反映到咧，佢哋都困難過啦。咁而家可能會好啲嘅。咁啊嗰陣時咧就係講緊嗰啲咧剪頭髮嘅人啊， 哦， 係啦，即係髮型屋點樣經營落去咧？因為好多朋友就索性唔去剪頭髮， 係啊，一剪嘅時候就好長頭髮。 或者我近期聽過好多咧，啲髮型唔好話髮型屋嘅，嗰啲真係淨係幫你剪髮嗰啲咧，30蚊、40蚊， 係咪啊？ 哇，好誇張啊！有啲係 咁啊，亦都可能大家擔心就去到剪頭髮嘅時候，究竟我嗰個保護嘅裝備要點樣咧？ 戴眼罩咯，我都有戴嗰個眼罩。 係啦，咁啊，當然有呢一啲嘅裝備，如果嗰個顧客咧係安心嘅，咁佢都會繼續幫襯啦。咁咁但係為咗亦都令到喺疫情之下有好多人唔願意出街啦嘛，咁點咧？咁當然有一啲嘅選擇咧，有一啲髮型師就會係變咗上門啦，嚇到會咁樣啦，去剪頭髮啦。咁但係咧。亦都咧，有呢、這個朋友咧，都係從事呢個髮型行業咧，佢都有諗過咧，啊，可唔可以好似嗰、那個琴行咁都可以整個貨櫃車 咧？佢唔使貨櫃， 佢可唔可以流動 啦？可能 可唔可以流動嘅貨櫃或者貨 van？ 係即係佢湊夠幾個髮型師，咪可以貨櫃咯？ 嚇、咁樣係咪就可以流動剪頭髮咧？ 係咯， 去翻呢一個嘅客仔嘅附近咁樣停咗架車，咁佢咪可以上去上邊洗剪吹咩都得啦。 係咯係咯， 但係咧聽落好似咧嗰個可行性都幾大啊！ 係。 但系个污水点咧？ 污水咪储住佢先咯，系、嘛？ 都有一定， 其实飞机咁样，飞机你都系储住咗啲污糟嘢，一次个 嗰架系飞机啊，小白。投資一架飛機， 同埋始終你唔喺髮型屋咁瞓低去洗頭， 我諗到啦，好似啲美食車咁樣，咁美食車佢都有用水，又會有排污噶嘛。 但係你諗下呢一個嘅，如果係髮型行業咧，當然你做飲食業嘅嗰個水亦都係用好大量啊。咁但係你嗰個髮型行業咧，即係洗頭用水咧，雖然都有一啲嘅非法鋪佢係齋剪。嗰啲咧好平，嗰啲齋剪可以唔使洗係咪？咁但係用水嗰方面就變咗成為咗咧一個好大嘅要解決嘅問題啦， 係一個難關。 係啦，即係一來就係啲水你要有缸水啦，咁啊儲起缸水，解決到缸水之後咧，就要解決咧跟住洗完之後嗰啲 污 水。 係咯，咁你洗洗下頭嘅時候，通常都會問下痕唔痕啊，啲水力夠唔夠？咁水力係咪實唔夠咧？咁嗰度？ 咁又未必 喺架貨櫃車嗰度， 咁又未必 嘅，你真係要充足嗰、那個，即係你 係咪啊？ 要令到佢好永遠好暖啊，好舒服咁同埋合洗咁。如果唔係，情願唔洗嘅 嗰陣時。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 客仔心聲，寧願唔洗。係 啊，寧願唔洗㗎。 呢個都係即係如果想話咧，係搞呢個流動嘅髮型屋咧，原來都真係好多學問啊，好多挑戰咧要去解決啊。咁還好咧，就到依家咧。嗰、那個緩和咗少少啦，疫情嚇，咁啊變咗啲髮型屋啦，可以開翻，開翻咁啊做生意啦，美容院都搞得掂啊， 其實我都有去過髮型屋嘅，近期呢個疫情嘅時候，即係都四月中我先去翻嘅。咁但係你見到所有嘅工作人員佢都戴曬口罩啦，咁同埋其實你係真係除咗洗頭嗰刻。你可能要除口罩啫，剪頭髮基本上，尤其是女仔長頭髮都一樣可以照戴口罩。 係咪啊？ 做 colour 你咪照戴咯，即係如果你之後整污糟先換翻另外一個咯，係咯。 咁啊係論盡咗少少噶啦，咁但係始終都係有一啲嘅保障可以做到嘅，只係最驚就係話當你去洗頭嘅時候，佢就係正正嗰個面向住你咁樣嘅時候，咁你小心啲咁嘅啫。不過而家就大家都戴曬口罩咧，咁係安全一啲嘅，咁啊呢啲喺疫情之下咧，大家谂嘅一啲做生意嘅方法咧，都真系几多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當局決定延長星期四到期的餐飲處所規定以及限聚令安排多14日，至到今個月18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預料社區會有零星個案或者小型疫情爆發，基於公共衛生情況作決定。又表示措施不是針對遊行集會的大型人群聚集。另外，粵港澳三地研究建立互認檢疫措施和測試機制，亦都正是制定屬於本港的健康碼。當局強調，以保障私隱為大前提，市民的資料不是與粵澳兩地互通，只是互認。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之後，引發不滿警方的示威持續。德州休斯敦有成千上萬人遊行紀念弗洛伊德，出發之前有默哀儀式。洛杉磯和紐約市政府都實施幾十年來最嚴厲的戒嚴令。司法部長巴爾發表聲明，讚揚當地星期一晚當局平息白宮附近示威的行動，又說星期二晚會部署更多警員。明尼蘇達州負責人權事務的部門宣布調查涉嫌對弗洛伊德暴力執法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部門，並且已經就事件入禀法院，對當地警方提出民事權利指控，內容是基於種族的非法執法。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科頓說，中國正是利用電信設備商華為試圖在英美之間挑撥離間。英國今年年初決定容許華為參建當地的 5G 網絡，但形容華為屬高風險企業，因此設定參與上限為 35%， 排除華為在 5G 敏感核心領域之外。科頓一直聯同美國幾名國會議員對英國施壓，要求英國完全排除華為參與 5G 項目。科頓在當地星期二對英國國會議員表示，他希望英美牢固保持雙方之間的特殊關係，又說擔心中國利用華為令到兩國在高科技領域出現嚴隙。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就華為問題表態，表示中美企業之間的經貿合作是互利共贏，希望美方停止無理打壓和制裁華為等中國企業，並且以公平、公正、非歧視方式對待中國企業。英國首相約翰遜說，如果北京落實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英國政府已經準備好更改移民政策，允許香港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人士到英國，延長簽證至12个月，並且獲得進一步的移民權利，包括在當地工作，成為他們取得公民資格的途徑。約翰遜在南華早報撰文，形容有關做法將會是英國歷來在簽證制度的最大改變之一，他希望不會走到這一步，但是如果證明有必要，英國政府將會並且樂意為擔心未來生活方式的港人提供另一種選擇。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較早前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又說全國人大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作出決定，目的是彌補香港在國安立法方面的缺失，以便更好貫徹一國兩制。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1，人民幣7.104，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4。日經平均指數係報22,730點，升40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4.81美元，賣出1,725.78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五天氣炎熱，週末期間有驟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啊，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对出噶，就系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泽安村。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同埋近住屯门医院快线嘅坏车咧，都系处理好噶啦。咁但系咧，近住深井嗰一段都系挤塞啦，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屯门医院嗰一段咧，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同埋近住屯门医院快线嘅坏车啦，都系处理好啦。咁但系近住深井一段排到去大榄上斜咯，后面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咁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六合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六合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彩虹村。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津桥对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啊，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翻去加龙村。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喺十八乡。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一番，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我桂花田觉得最开心就是做白雪公主， 不是吧？ 的母校 哦， 因为阿摩嘅成日都会赞我是最靓的嘛。 不是，他是赞白雪公主最靓。 我生白雪公主出来的，即是我都靓。 但是你后母啫，那 我不做了，我做回桂花田啦。 从此桂花田仔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啦，8:40噶啦，继续听紧嘅咧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白元浩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星岛日报》头版头条啦。是讲到呢本港重现呢个新冠肺炎本地感染个案就引起全城关注。食卫局寻日公布新一轮的措施，本地八个人的限聚令一如所料呢是延续两个礼拜去到呢6月18号的。咁但係呢令人意外嘅係針對疫情繼續喺全球各地大爆發，當局特別落重藥應對，尤其是呢就以將海外抵港人士強制檢疫措施係一次過呢延長三個月去到呢9月18號喎。咁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解釋話，社區出現一啲呢源頭未明嘅個案，可見本港現時仍然絕對不能鬆懈，政府有需要繼續限制香港和外地的人口流動，減低社區爆發的風險。咁措施公布之後咧，有旅遊業人士就直言咧大失預算啊，等同宣布咧旅行社可以放棄暑假檔期組團往海外的期望。咁其中咧，中環遊啊隨即宣布咧就取消所有海外旅行團，至到咧係7月30號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大家可能都會問啦，咁喺呢一個嘅內地翻嚟香港嘅咁又點樣咧嚇？嗱，所有咧到港前14日期間曾經喺內地逗留人士咧，就不分國籍同旅遊文件啊，必須咧接受14天強制檢疫。咁呢一個規例咧有效期咧，原本咧就喺6月7號咧係屆滿。咁啊，而家咧就講到話6月7號屆滿之後咧係會延長，就至到咧下個月7號嘅，即係去到7月7號嘅。即係如果你喺內地翻嚟嘅話。咁啊，陳肇始亦都宣布咧，呢個限聚令同埋餐飲及表列場所防疫措施需要延長兩個禮拜，去到咧6月18號噶。咁係咪就係去到6月18號咧就有曙光咧？大家可以咧留意呢一點，就係話咧，政府咧又將法例嘅有效日期咧兩個月。是直至到去咧8月31号啊，将个有效期意味住咧8月31号之前啊，食卫局局长系有权力指示相关规例是否需要再延长14日嘅，即系可能14日又14日咁啊吓。呢一个到时咧，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咁至于讲到话当局寻日。未有談及到復課的安排會不會受影響咁教育局發言人回覆表示啦，就局方是密切留意疫情的最新發展，並且聽取衛生專家的意見，如果有需要會通知學校採取相關防疫措施，但是現階段學校會繼續根據原定計劃分階段有秩序咁樣去復課咁話嘅。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啦。 好啦，跟住睇下咧，明报方面嘅头条啦，就讲到男生脱暴动罪，官就话警未道出真相。20岁嘅男学生涉嫌咧就喺旧年嘅国庆日参与包围黄大仙纪律部队嘅宿舍，遭驱散嘅时候咧就向警方投放杂物啦。咁啊，被制服之后头破血流，需要入院去缝针噶。佢否认暴动罪受审，区域法院嘅法官沈小文琴日咧喺裁决嘅时候就讲到，男生嘅头部伤势必然系警方造成，但两名作供嘅警员咧就矢口否认，称佢哋系冇道出真相，不能安心接纳佢哋嘅供词，并强调有警员棍殴被告头部并非鸡毛蒜皮嘅小事，裁定男学生脱罪，成为反修例运动当中首宗是被裁定暴动罪名不成立的案件的。 睇翻20岁嘅被告林子浩脱罪之后咧，喺法庭上面系一片欢呼啦。佢嘅亲友喺庭外都系跟佢咧系道贺噶。咁喺散庭嘅时候，佢就话多谢咁多日嚟睇我嘅家人，大家一齐加油。对于日后会否继续参与示威咧，佢就话呢个咧都要谂谂，因为心情未算好好。嗱，法官沈小文喺裁决嘅时候就讲到，喺欠缺其他嘅证据之下，控方咧需要依靠警员杨运球同埋系警署警长林华平嘅供词去举证嘅。若法庭系信纳两警嘅说法，就可以将被告定罪。相反，假如两警系出现咧供词方面系出现疑点嘅话，令到法庭系未能安心定罪，被告则可因为疑点嘅利益而脱罪噶啦。呢个就系明报方面嘅头条吓。 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今日讲到持续一个星期嘅美国反警暴力示威仍然未平息噶，最少咧就系5600人被捕噶。執法人員尋日用催淚彈以及橡膠子彈驅散白宮外的示威者，說到方便總統特朗普，形容報章形容是做騷暴行，就去到這個總統教堂聖約翰聖公會教堂那裡。有美國媒體就特別指出，陪同特朗普去到教堂的幕僚全部都是白人，美國聖公會首位黑人主教亦批評特朗普利用教堂以及就聖經達到目的。華盛頓教區主教就只感覺得到憤怒，批評特朗普在沒有通知之下就到訪教堂，進入教堂之後沒有祈禱，亦沒有承認有色人種所承受的痛苦。他指責特朗普為前往教堂而施放催淚彈根本就是做操。特朗普較早之前和多位的州長舉行視像會議，期間曾經批評州政府的應對示威方式。有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就敦促州長將違法示威者關進監獄一段長的時間，並多次告訴對方要動用軍隊，更加說到美國有一隊很好的軍隊。密歇根州州長就形容對話非常令人不安。白宮發言人就解釋了，特朗普所指的強硬手段是指維持街道的和平，而非對付示威者，亦都就是提到不能夠容忍暴力、搶掠、無政府狀態以及無法無天的情況發生。伊利諾州州長就表明，會拒絕聯邦政府派遣軍隊去到他們的地方，亦都批評特朗普製造煽動性的時刻，企圖藉此轉移防疫慘敗的視線。至於紐約州州長方面，亦都借著特朗普的建議，強調大部分示威者都是和平，只有少數人作出搶掠、破壞等等不能容忍的行為。有線電視新聞網絡亦都引述國防部的官員透露，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的一個憲兵營，大概225人左右，已經接獲部署華盛頓的命令。有報道指出，該名憲兵營或者這一隊的憲兵就是來自第18空降軍，目前已經派往華盛頓，在有需要的時間說到會進入這個待命狀態。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頭版報導。 好，麻煩小白跟著跟大家轉看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的內頁要聞就有說到說，明天就是六四事件31周年，香港人至今未有忘記。而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六四周年調查結果就顯示，香港人認為中國現時人權狀況較1989年惡劣，估計3年後中國人權狀況會比現時惡劣的比率都是較1年前顯著上升的，並且創下調查至1993年開始以來的新高。有 36%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人沒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亦都是1993年以來的新高來的。咁連同咧前身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香港民意研究計劃今年已經是第28年發布六四事件周年調查結果。咁新聞公佈就話咧，今年六四調查可能是最後一次啦，來年會否繼續就視乎公眾是否支持。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內頁要聞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係《經濟日報》方面嘅港文啊，就講到全民派錢10000，而提早本月21日係登記嘅。二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10000元。政府早前就預料將會在本月底開始接受登記。消息又說，政府最早計劃提早去到本月的21日就接受派錢的登記。 消息讲到有政府的相关部门在政府相关部门金管局、银行、香港邮政等参与的机构配合之下，有空间是计划提早接受派遣的登记，最快有望在6月21日的星期日这一天就接受登记了。到时是超过20间参与的银行旗下的分行和邮局都会在周日开门的，等市民可以领取和交回表格。市民亦都可以经由电子方式登记，全港大约700万人是受惠的。政府今次本来是选定在这个星期在六月最后一个的周日，本身28日就是展开这个派遣计划。但各个部门过去数月亦都是筹备去配合各种的工作的。睇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四月份出席立法會會議上面嘅時候就講到，透過銀行網上登記咧就會比較快係收到10,000元嘅，鼓勵未開個人户口、銀行户口嘅市民咧就盡快開設呢一個帳户啦。咁當時亦都提到啦，派錢嘅目標就係六月底接受登記，7月內發放，相信大部分合資格嘅市民咧可以喺8月底之前咧就獲發10,000元嘅啦。 嗯，好，唔该晒 Heidi。咁再睇下嚟自信报嘅财经新闻头版啊。咦，呢间嘅直播室入边最受影响嘅咧就系鹏仔，系 讲 到180,000公务员今年冻薪啊，渡过呢个时间嘅问题啦吓。 我好乐意嘅， 其实冻都好噶啦，出边有啲系 减薪啊，系啊， 所以我都无怨无求啊，无怨无求。 好，咁我哋睇埋呢，睇埋呢个内文先。咁信报就话到啦，由于经济及政府嘅财政状况欠佳啊，全港18,000名嘅公務員今年就要動薪啦，而對上一次啊全體動薪咧就係2006-07年度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尋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咧就表示，本港經濟有史以嚟最差，今年政府出現赤字，咁希望全體嘅公務員能夠理解，今日香港正面對非常嚴峻嘅環境，今日要有共度時間，以及咧就係同舟共濟嘅精神噶。公务员事务局就指出，动薪的决定是按照住就是既定的机制考虑各项的因素才是作出的。在2009-10年度经历金融海啸之后，低层以及中层公务员亦都曾经是动薪的，而高层公务员则需要减薪，因此上一次整体减薪就是2006-07年度的。政府考慮的因素包括就是薪酬趨勢淨值指標、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以及就是公務員士氣，去到就是決定該年度的薪酬調整幅度。今年度三個的薪酬趨勢淨值指標就是正數，而2019-20年度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就是 2.8%。 公務員事務局也坦言，疫情威脅以及就是防疫抗疫的措施对广泛的经济活动就造成一个严重的干扰。本地生产总值的即是成日讲的 GDP 首季大幅收缩就是 8.9%， 是有纪录以来最差的。2019-20年度政府财赤就是106亿元，是过去15年首次录得赤字的。预计2020-2021年度的财政财赤更加会大增至2800多亿元，更加多。局长聂德权也向公务员就是发信就说到了，公务员全体动身绝对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明白同事在这个时候决定就会得到失望，但是政府的财政正在面对着沉重的压力，希望公务员就能够理解这样说的。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亦都有一些意见，他就说到了，质疑动身的决定是政治的考虑，以帮政府就挽回一些声望，这样说担心明年公务员更加就是难加薪，变相有机会连续2年动薪。他认为公务员动薪会对私人机构造成一个骨牌的效应。以上来自信报的报道。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跟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Heidi 朱海婷。 Good morning, 华梅姐。 Good morning, 小宝。 Good morning, 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嗱、啊，咁我哋咧继续要系同心抗疫吓、 啊。 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是、hashtag 到去新加坡。 哦。 系啦，新加坡又叫星洲， 系 又叫狮城， 嗯， 好多唔同嘅名字。 系都几多名喎、 啊， 原来。 系啊。咁新加坡嗰边啦，佢哋咧都继续啦，系有三位数嘅确诊数字啊，每日吓。咁、主要咧就话系喺嗰啲外劳嘅宿舍嗰算啦，嚟到发现啦。好啦，咁但系咧，大家向来都会对于新加坡呢一个国家啦，有一个印象啦，就系佢哋咧好多罚款嘅， 系 咪咧吓？好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佢哋咧又多咗一样罚款、哦。咁呢个罚款咧就系话咧，原来新加坡咧就为咗咧即系民众咧要系有呢一个公共卫生咯，咁啦又同时亦可以希望借此嚟到压制嗰、那个肺炎嘅疫情啊。咁、就话佢哋咧系立法规定啦，吓、已经开始咗啦，就除咗特定嘅情况之外啦，吓、所有嘅民众喺新加坡吓、外出嘅时候呢都必须要戴口罩啊！如果唔戴口罩咧，系会被罚款噶。 几多钱啊？ 嗱，佢咧就有两个程度，两个 level 嘅吓。嗱、啊，初犯嗰啲咧，咁就会罚你300蚊波子。 哇，都成1000蚊港纸、啊，差唔多。 多过1000蚊、啊， 1600添啊！ 系啊，咁如果咧你再犯嘅话咧吓、啊，就会咧罚你多啲，1000蚊波子啊， 唔系 double 喎，系 triple 三倍送俾你、啊， 5000几蚊噶大喇喇港纸， 都好阻吓性、啊。 嗱，佢咪唔包噶，食紧嘢餐厅可以啦啩，即系平时唔系进食期间系咪咧？嗬、 嗱，咁总之咧，佢咧就讲到话边啲可以豁免咧，有人可以豁免噶、就系、是、譬如话咧，你系12岁及以下嘅儿童，点解？哎呀，至於你啲細路咧就唔定性噶啦，梗係咧唔會長時間戴得掂嗰個口罩啦，戴下開頭就得，哇隔冇一陣咋，又搲又拎開咁樣，到時咧阿媽同阿爸唔得你死啦、又票控又三嚿，跟住1000咁樣， 又熱咧新加坡係咪？ 咁所以咧。佢哋都明白細佬哥係難以持久地戴口罩嘅長時間，所以就話12歲及以下嘅兒童就豁免。另外就係嗰啲啦，如果你係會因為長時間戴口罩而呼吸困難嘅，有呢啲病徵嗰啲嘅朋友啦，都係可以豁免。仲有一種咧，啊呢、這個得意喎，就係咧，如果你係講書啊，你去授課啊。系啦，教书嗰啲，你喺咧教室里边，即系课堂里面啦，教室啦，喺讲 talk， 你系 speaker， 你讲 talk 嘅时候咧，都可以咧豁免吓，咁、咧，因为就可以咧，你唔使咧一定戴个口罩，因为你咧嚟嚟去去企喺嗰个位，然之后周围嗰啲人咧听你讲嘢嗰啲咧隔好远， 都保持距离嘅 吓，咁就话得啦。咁但係呢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呢好兴啦见到呢尤其是街上面呢就多咗朋友啦佢唔戴口罩但係呢佢都有保护嘅装备就戴一顶帽咁啦然之后呢个帽前面有个好似挡风玻璃咁、 我听日带嚟做节目啦。 咁有趣呀、啊。咁呢就其实係一塊胶咁就冚落嚟就透明嘅、就好似一个鬼面罩咁样。咁、如果你戴呢啲面罩呢你係想話作為保護自己啊，代替口罩咧？咁喺新加坡咧，佢唔受理嘅。 哦，係啊， 佢都要罰你錢。 得嘅，唔得嘅。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新加坡，就要注意啦。 哎呀，有啲做電視廣播嘅時候都係受豁免喎。 啊，咁你好彩啦，朱海婷。 係啊， 神光第一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施城外出唔戴口罩，罚款向 下。天华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咁只系近住风力楼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繁忙噶，咁东行就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喺太古城，咁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东港中心。在九龙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丽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彩虹道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津桥；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龙尾就屯门市中心；青山公路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咧，今朝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波成，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啊？ 爆笑啦！ 你平时有冇听我哋做节目啊？ 有啊。 觉得我哋可唔可以用爆笑嚟形容啊？ 都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你哋笑咗好笑咯、啊。 我哋可以唱首歌俾你听噶。 咁你咪好笑咯。 嗰首歌系，佢真系笑，佢中我呢、這个。 系咪咁爆笑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盛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来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睇到呢，隔晚美股都有得升啦，咁港股呢连续两日呢升咗接近1000点，今日有冇机会呢上返去一啲高啲嘅位置呢？ 係呀，睇返美股就琴日继续向上啦，咁市场继续都对经济重启係有希望啦，咁所以三大指数都有个升幅喺度嘅。咁港股嘅 ADR 普遍都有上升嘅，咁相信今朝早呢大市高开机会都係好高啦。咁啊，睇翻近日港股表現啦，亦都微回暖啦。咁一方面啊，似乎中美嘅關係雖然啊，即係緊張啦，咁大家擔心會影響咗香港經濟嘅表現。咁但係似乎短期內一啲即係收緊嘅措施咧，個力度就唔算太大啦。咁其次咧，就都睇到有一啲沽空活動喺早前 就比較活躍。咁啊，當個市況逆轉嘅時間咧，最近就成為咗夾淡倉嘅即係好機會啦。咁所以見到就即係港股呢邊咧，近期個升勢嚟得幾急嘅。咁雖然就短期都升咗比較多啦，咁但係似乎今日都有機會挑戰一下24000樓上嗰啲阻力啦。咁短期我相信個指數有機會進一步試到上24500附近嘅。咁下面個支持位就上移翻到23500嘅水平啊。 嗯，今日咧聽眾高先生咧就問只700騰訊啦，咁啊佢啊早前啦跌咗落去411元嘅時候買嘅咁樣，咁啊依家都有啲水位啦，咁啊問下郭生究竟啊應該如果作為短線操作係咪應該咧先行食虎獲利先咧？咁啊郭生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係啊，咁睇翻騰訊近期個表現都幾理想啦，即係由低位。接近400元附近的水平彈翻都30多元上嚟。咁其實第一季的業績都幾理想啦，咁都同大家分析過啦。咁其實呢方面都係支持住股價咧一路保持偏強嘅。其實而家呢股價即係現水平咧，同一年高位447元其實相差都唔太遠嘅。咁近期個氣氛比較理想啦。如果你話指數要再夾上去，咁騰訊即係都需要咧，即係有一定嘅升勢啦。咁所以我覺得。短期都仲可以持有住先嘅，咁如果你话摆一啲短线嘅目标位，可以摆住喺早前嘅高位咧，445至447度嗰啲平啊，先可以先去获利啦。咁暂时我都可以持有住先啦。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晒，拜拜。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神光第一线。 哎呀！ 做乜嘢啊？ 阿欧， 做咩事？做咩事？ 出声啊嘛！ 做咩事啊？ 俾张折头卡 你，唔系我哋头先咪后咧讲饮讲食啦，咁梗系有 Ivy 喺度啊，我哋嘅享乐女王啊，咁啊开心啊， 哎呀咁样 谂紧呢几日讲咩题材 啊 ？Ivy 好啊，保就业同埋撑经济啊，佢系表表姐嚟噶， 系啊先锋， 我都系好魅力嘅咋，我成日去茶记支持呢排， 哦一样嘅啫 吓，系啊出一分力， 好啦呢个时候就轮到我哋嘅听众朋友要出啲力， 出一分力系啦， 系啦出力咧就打个电话。号码 系 啊 啊18723888啊打咗嚟先啦， 因为今日呢个时段咧，竟然会可以开放到俾大家， 系啊 我哋嘅点唱， 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喺10点前咧就会有时间咧让大家咧做一个私人点唱，咁今天咧就有个好日子，就未有人霸到， 就系、是、今日6月3日择日不如撞日， 系啦，咁如果你听到呢一个嘅呼吁咧，又啱你使呢个点唱，咁你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咁啊，小白咧会接听你嘅电话， 好似已经即刻有动静， 系咪啊？咁除此之外咧，如果你话今日唔啱，之后嘅日子咧，有边日咧，先至系你想做呢一个嘅电台点唱俾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嘅爱人啊、你嘅亲戚啊、你嘅好友啊咁嘅话咧，都可以咧同阿小白咧预约个日子嘅， 可以点嚟支持下你身边有啲小朋友复课啦，或者有啲小朋友放暑假啦，或者啲双子之星啊，近期都有啲雙子 雙子座啊， 仲要留意六月份系咪有个叫父亲节嘅嘢啊？ 就系6月21日，大家话将要填表攞10000元嗰日，就系父亲节啦。 系啊，咁 爹哋会唔会谂住仲唔系贡献俾我？ 喂，爹哋啊，填表啫，未到啊！ 啊，真系 系啊，阿爸可能从中就喺度话：，喂，系时候加啲咯，份礼物， 睇怕都应该系我噶啦啩。有一个美好嘅愿望啊！ 系 不过6月21号俾你申请啫。究竟几时嗰10,000蚊落户呢就要留待啊。 申请到我就俾你咁样。 落袋我洗完就俾你。 哇咁样啦。好啦，今日如果想做点唱呢就唔使钱嘅。1872388,1872388 就打定电话嚟预约返个日子啦。咁小白等緊你哋嘅电话嘅。咁星期三呢、虽然现场呢就冇咗啊芭比林慧啫。咁但佢呢星期三呢都会喺九点后呢化身做呢一个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呢。今日呢继续呢都会有一啲呢同特殊教育有关嘅一啲资讯呢带俾大家嘅。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啦。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早晨，各位。 嗱 ，Clara， 我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好多家长咧就 home office 啦，咁亦都同子女嘅相处时间咧多咗，就特别发现咧，小朋友又唔使翻学啦，精力就更加旺盛，周不时咧都喺屋企咧冇事停跳嚟跳去。有啲家长甚至乎话：，哈，到底系咪过度活跃噶？点解会可以冇事停到咁嘅咧？ 系啊，其实咧好多时家长都话，哎呀，佢系咪过度活跃啊？或者系佢自己玩啊？或者可唔可以俾我唞下咁？咁其实咧，过度活跃咧，我哋嘅定义就系话佢系坐唔定嘅，坐唔定咧系完全专心唔到嘅。其实咧，喺一个嘅资优小朋友咧，其实佢哋都会系冇事停噶。咁所以我哋真系要睇翻啦，要去翻一个嘅确诊翻佢系咪啦。咁当然啦，如果好似六岁前咧，咁佢哋未必系可以食到一啲嘅精神科药物，系令到佢比较定少少嘅。咁但系咧，医生咧都会可能衡量啊，原来佢真系比较系好辛苦嘅，即系家长啊同埋个小朋友都系辛苦嘅话咧，咁佢都可能落个少少嘅份量，咁令到个小朋友咧瞓得好啲先。咁因为瞓得好啲嘅话咧，佢嗰个情绪啊，亦都会稳定啲嘅个小朋友。如果唔系咧，佢咧自己失控咁样。咁我有个个案咧，就系、是、个小朋友咧，佢都真系过度活跃嘅。咁而妈妈咧，亦都系有食紧精神科药物嘅。 哦，即系本身妈妈情绪都有啲困扰噶啦，已经 系啦。咁喺呢段时间咧，妈妈咧仲要加药添。因为头先你所讲啦，个小朋友咧真系24小时咁样喺屋企噶嘛。咁例如好似举个例啦，个小朋友咧，佢就见到个洗衣机。咁望住洗衣机转啊转啊转啊咁样，有啲毛巾转啊转啊转啊，咁佢自己咧就攞条毛巾走去咧就喺个厅度揈下揈下揈下，跟住发觉唔系，洗衣机有水嘅，咁佢咧就整湿条毛巾就喺个厅度揈下揈下揈下揈下， 咁佢都系扮啫，即系模拟嗰个洗衣机啫。 系啊，其实佢系学紧嘢嘅，因为其实佢嗰个学习模式咧，佢系好想去自己体验下嗰样嘢系点样啦。咁因为呢个小朋友咧，佢系学好多嘢嘅，我讲系话佢自己系好多嘢问好嘅。咁妈妈咧，即系成日问妈妈点解点解？咁妈妈咧初初时俾好多压力自己啊，就会觉得，咦，个小朋友嚟嘅，即系讲紧一个5岁6岁小朋友咧，咁细个嘅话，咁佢会觉得佢唔识嘅，咁所以咧就不断咁去揾答案，好似头先话， 哇，即系当成自己一本咧百科全书咁啊，要 系啦，咁佢好似头先话啲毛巾佢会转转转，咁又问点解可以咁样转，即系好多嘢会问啊小朋友，咁、个家长咧就即刻咧就去不断去揾呢个答案，咁所以。家长咪好大压力咯， 系啊， 系啊，佢答唔切啊，吓咁我就同佢讲咧，我话个小朋友咧，佢有佢个学习模式咯，咁同埋咧，而家咧系嗰个嘅，我哋用科技嘅嘢系好多噶，你上网可以揾得到资料噶啦， 吓 你语音输入又得，好多输入都得噶嘛，咁我就话咧，嗱，当然啦，你唔好俾个小朋友话啊，我觉得呢样嘢，我又上网去揾唔得嘅，咁咧就会失控噶啦， 都有个管制嘅， 系啦，咁佢24小时就对住个电脑电话咧，就不断。去搞都唔得嘅，咁你同佢做翻一个嘅时间性啦。例如好啦，咁我哋咧就7点到7点半咧，你就可以去揾答案嘅。咁但系揾答案之前咧，吓、咁你咧有啲咩问题咧，你就用笔用纸咧就试下写低佢先。咁呢个咪语言咯。咁跟住咧，好啦，当佢咧临要揾答案嗰阵时咧，可能同妈咪要讲啦，咁咪听发音咯，吓睇下个小朋友个发音发得好冇啊。咁因为写咗啦嘛，咁佢读出嚟边啲音唔得嘅，咁咪圈住佢或者系写翻嗰个发音，咁咪。交俾我，到见我嗰阵时，咁我咪有啲好实质嘅嘢去即刻帮个家长咯。咁可能话啊 ，OK， 嗱，如果咧呢个字咧你读5次，咁可能嗰啲唔系咁啱嘅发音咧，咁可能叫佢读5次，其实每一次咧佢会自己调教下，咁一个好嘅练习。咁可能叫佢一个音读5次，跟住咧就可以俾你揾，俾你上网揾啊，咁 OK 嘅。 咁 Clara 呢个方法系俾到啲信心佢哋嘅，即系令到佢哋觉得诶、我勇于尝试，就算我真系未可以好 perfect 100分都好，咁但系我起码都可以有少少鼓励 啊。 系啊，因为鼓励系好紧要噶，赞赏都好紧要噶。我哋成日话咧，你想个小朋友做嗰个行为，嗰、那个行为你觉得系啱嘅话咧，你两至三秒内要即刻要赞佢嘅。即系当然唔系赞叻啊，好好咁、啊，即系要 specific 啲咯，要特定啲啦，即系吓啊，你呢一个咧，你可以自己读到五次、啊，我好欣赏你啊，咁、就会去强化到佢嗰个嘅行为啦。 嗯， 系啦，咁头先咧，咁啊好啦，咁啊揾咗嘅资料搜集之后咧，就叫个小朋友咧又再话翻俾你听咯、啊。咁呢个嘅学习模式咧，就满足到个小朋友啦。 嗯， 其实家长咧系对个小朋友嚟讲，个小朋友咧会觉得个家长太慢啊。 嗯， 因为佢好多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嘛。吓、 嗯， 咁佢会觉得妈妈答嗰啲，佢都觉得唔系好解得到佢嘅问题。嗯，咁就寧願係佢自己去，咁就令到家長咧就可以咧 step back 嚇後多少少，反而有個小朋友去主導講翻嗰件事係點解會咁、 嗯， 即係點解呢個星球咧嚇有咁多個行星啊嗰啲咧，佢哋真係嘅會自閉症啊，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啊，或者係資優小朋友咧，佢、哋對呢啲咧係可以好深入嘅， 係 嚇，同埋佢哋嘅諗法咧同我哋係唔同噶嘛， 嗯、 但係其實係目標一致咁，咁、所以咧喺呢啲位咧，我就叫家長話你放多少少手，同埋你信任个小朋友，其实家长有时会唔系好信任小朋友，可能话，哎呀佢仲细，得唔得噶？但又觉得佢好叻，咁喺呢啲位咧，我哋要扶一扶家长咯。咁个小朋友咧，而家咧就开始咧就都睇书多咗啦，因为初初嗰阵时家长都可能话，佢都好多嘢未识，点样睇书啊？咁 可以同步进行啦， 系啦，咪喺个书里边，系啦，睇书度揾答案啦，咁、咁就变咗咧个小朋友而家睇书多咗啦，明白嘢多咗，因为咧有啲嘅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唔系好明白嗰个嘅心智解读噶，即系唔明个背后噶。例如好似有一张嘅图卡咁样，咁一个姐姐咧可能系缩埋咁样，其实只手翘住啦。咁、一个小朋友咧就揸住件衫系递俾个姐姐咁样。咁但系佢哋咧会睇到就话姐姐好嬲，因为翘住手嘛。咁佢就会系因为独立体嘛，个姐姐系好嬲。跟住哥哥咧俾条毛巾，佢唔睇唔到人系衫啊。咁又俾条毛巾姐姐咁。佢哋會有咁樣嘅思維噶嘛？咁、我哋就要教翻佢哦。原來咧呢、這個小朋友係咁樣諗嘅喎。原來呢個姐姐咧凍啦，係嬲啊定係凍啊？咁慢慢幫佢分析翻咁樣。因為每次咧家長咧頭先講啦，話做視像佢都唔係好有信心啦。咁、嚟到我度咧，通常一入門口咧，佢就好多嘅 story 同我分享噶啦。唉，我都唔知點算啦。唉呀，咁即係有呢個情況。 我諗啲説話 Clara 都聽唔少，唔知點算。 咁呢個都係我嘅責任。家长咧嚟到我度咯，咁佢咧就话：，唉，佢啊，头先喺架车度又走嚟走去啊，又乱咁行啦，叫佢行呢度又唔行，嗰度唔行啦。我话唔系，我话之前咧我喺另一个嘅诊所见到小朋友，咁佢咧就话搭咩小巴嚟啊，搭几多号车啊咁。我话其实佢识交通工具嘅，佢知道系即系要点样搭车嘅。我话你不如咧，你咧就同佢做定一个嘅心理准备，就话俾佢听，好啦，我哋而家去 Clara 姨度咯，咁我哋首先咧就要落楼下，然之后咧就行去巴士站，巴士站搭几多号车，跟住喺边一度落车，跟住会穿过咩隧道，跟住咧就再揿 lift 啊，去到边个单位啊，咁全部可以讲晒出嚟，画晒出嚟，系啦，咁呢个都系个经验小书嚟噶嘛，咁你教定佢嘅话咧，同埋俾个任务嘅小朋友，嗱，你帮我睇住啦，嗱，我哋一啱喺呢一个站要落啊，即系俾佢知得到嗰个嘅因果啦，如果咧过咗站咧，咁咧我哋落错车，唔知去咗边噶啦，咁啊，当个小朋友有任务嗰阵时咧。佢就會好定㗎喇。因為佢冇任務呢，佢唔知係做乜，咁佢未喺個沿途裏面呢未不斷咁樣喐囉。咁頭先講過啦，個家長本身都食緊藥㗎嘛。咁佢就好大壓力啦，會覺得哎呀個細路仔又好似搞到隔離呀、或者係講嘢好大聲、 大人係都好多呢啲諗法嘅。 係啦，又或者係佢突然間會尖叫呀、突然間呢又唔知跑咗去邊呀咁。即係家長好擔心呢樣嘢囉。咁我就話你每一次呢同佢去任何地方，你就真係同佢講清楚。我甚至乎你落楼下去超级市场要买雪糕或者要买包米咁先算啦、你都同佢讲晒先，因为个小朋友佢好叻，头先讲过佢会系自己去问好多嘢噶嘛， 可能佢个思维已经快过大人好多啦， 绝对系啊，咁所以咧个家长唔需要俾太大责任自己咯，吓咁咧就话翻俾个仔听，可能话啊，其实我哋一阵间咧要去买米，我哋去边间超市买好咧，咁呢间又远，嗰间近，呢间平，嗰间贵。 咁呢啲咪語言咯，咁呢啲咪認知咯，咁個小朋友就亦都有個溝通咯。咁、經過咗呢啲咁樣嘅練習咧，咁就家長同小朋友咧就出街咧就會安穩好多啦， 輕鬆啲啦，起碼自己心態上都唔使咁大壓力啦。 係啊，同埋咧，你喺個過程裏邊咧，你就同阿小朋友咧，即係一個交通嘅時間裏邊就係、純粹傾偈啦。咁就輕鬆好多啦，就唔使咧就喺度好緊張咁樣咯。 嗱，咁我聽 Clara 講咗咁多個個案分享啦，咁我突然之間都諗啦，如果今朝早咧聽住我哋晨光第一線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嘅朋友咧，屋企本身咁啱都係有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咧 ，Clara 有冇啲錦囊咧可以教到佢哋？如果萬一真係喺屋企咧，突然之間有啲情緒問題嘅時候，或者有啲行為問題嘅時候，家長可以點做咧？ 咁好啊，咁喺呢個時間俾一個小小錦囊大家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用一個獎勵嘅計劃， 係 每當佢做到一样嘢嗰阵时咧，我哋就会俾一个嘅奖励佢，俾一个奖章佢，跟住储够几多个奖章之后咧，就可以换一啲嘅少少礼物。而嗱，记住礼物咧唔系一个物质性嘅，即系千祈咧就唔好话我去玩具店度咧就可以买一件玩具，千祈唔可以咁嘅。例如可能话好啦，咁今晚爸爸妈妈咧就带你去公园玩咁，呢啲非物质性啦。咁呢个咧亦都对小朋友咧系有个目标啊。咁好啦，对一啲系未有语言嘅小朋友咧，我哋就用多啲提示卡。咁咧家长自己袋住晒啲提示卡先， 个提示卡会系咩嚟嘅 咧？例如坐好， 吓、 或者好似头先话尖叫，咁咧你可能系一个咁样嘅公仔啦，或者你自己佢都可以嘅。咁当佢做到之后咧，你就要即刻赞佢，跟住咧就要俾一个贴纸佢啦。咁跟住咧储够几多个贴纸之后咧，就头先讲啦，就要换一个礼物。嗱、个礼物都要大家去倾嘅，就千祈唔好话，好似例如佢好怕睇书嘅，嗱、你个礼物就系俾本书你啦。系啦，咁希望呢一个小锦囊咧系俾到大家，就系、真系唔使话惊大个小朋友出街。 好啦，咁今朝早咧就同 Clara 倾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嘅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咁啊，听完呢一个 Miss Lam Lam 之后咧，系时候咧打个电话咧，就俾阿刘畅问下佢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电视节目好选择啊？早晨，阿畅。 早晨啦，朋友。 喂，早晨啦，仲有朱海婷喺度添噶。 早晨，海蒂。 系啦，今晚星期三系咪有警讯啊？ 啊，心水清嘅朋友，今晚八点钟有警讯啊。 啊，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个求职陷阱。 哦，系啦，因为。 系啦，近期市道低迷啦，好多朋友都要揾工啊。咁咧，今晚 到咩？ 都应该努力啦。 哦，好啊，好啊，都要试下 嘅。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大家急于求职，但系又有啲不法嘅分子咧，就上网啊，网上求职去呃人。 系。 咁啊，今晚咧就会介绍下呢个最新嘅行骗手法。咁、各位求职人士咧就一定要睇，一定要提防下啦。 唔好跌落呢个陷阱啊！ 冇错。好啦，咁啊，紧接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 系。 咁呢个家事日常咧，逢星期三晚都有呢个环节噶啦。咁同大家咧今晚会讲下呢个认知障碍症啊，系、啦，即系脑退化症啦。原来咧而家香港咧65岁以上或以上嘅长者咧、差唔多有一成人咧都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咁都几多下啦。咁、究竟啲家人咧，或者照顾佢哋嗰啲朋友咧，喺佢哋慢慢即系失去记忆力。嘅呢段過程裏面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啊、溝通啊咁樣呢、即係又點樣日常生活裏面有咩要注意呢？嗱、今晚日常八點半就請嚟一位社工啊，註冊社工同大家傾下呢個話題。 咁即係要留意啊吓，虽然未必呢即係发生喺自己嘅家庭里面啊，咁但係都学多样嘢知多样嘢都係好嘅。 咁另外又有一个轻松啲嘅环节啦，日常八点半今晚呢就带大家睇一个近期新兴嘅打卡热点啊。 边度啊边度啊 就係、大屿山，就称大屿山天空之镜嘅水口湾。 水口湾啊， 水口湾， 系咪真系天空之镜噶、 真系几似、我上网睇过啲相，嗱，我未去过，我今晚都会睇下 咁、但系我哋嘅摄影师系咪带大家去到嗰度睇咧？ 咁我都好想知道喎、 啊。都应该系啦啩。 希望系啦。 系啦，唔好淨係睇相咯。 应该唔会。 嗱，呢个水口湾好特别呢，即係除咗天空之镜呢个景色咁靓之外呢、原来嗰度仲有一个活动嘅，就係掘蚬啊。 哦， 但系掘蚬咧，即系太多朋友去掘咧，掘下掘下咧，又影响个生态啊！ 哦，咁啊唔好啦，破坏咗唔系几好。 即系玩还玩啫，大家都要爱惜环境。 远观咪算咯，欣赏 系啦，咁都可以掘嘅。咁但系点样玩法咧？今晚又会请到一啲环保人士同大家分享一下。 掘得嚟点样唔好影响生态咯？可能系 啱啦，啱啦。 咁啊，要听完先学窍啦。 系啦，咁啊。好快同大家介绍埋啦， 系乜嘢？ 今晚11:00午夜广场又翻嚟啦。 嗯， 咁星期三晚咧就有学人串社科。 哦，系啊，串起啲乜嘢咧？ 咁今晚咧即系社科好多好多学科都可以讲噶嘛。今晚第一集就先讲呢个疫症与政治啊。 疫症同政治啊？ 系啦，有咩关系咧？即系呢个疫症呢、這个全球化啊嘛，即系日本又官僚化啦，即系韓國就對宗教又好似好多過分崇拜啦，即係好多國家嘅弱點咧喺疫情底下都表露無遺啦。咁、究竟咧，即係呢一個疫症同埋政治又有乜嘢關係咧？今晚就有啲學者同大家傾下研究下。 啊，咁啊，去到夜晚11:00先係。先至系开始讨论呢啲嘅重要课题啊！咁啊，睇下大家点样选择啦。港台电视31嘅节目，多谢晒刘昌， 好，多谢各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決定餐飲處所規定以及限聚令至到今個月18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措施不是針對遊行集會的大型人群聚集，現時並不許可亦都不鼓勵大型人群聚集，例如球賽和大型盤菜宴等。他希望市民理解。至於當局早前放寬宗教活動的聚集許可，陳肇始說這些聚集一般在室內進行，而且有一定規例，例如要保持 1.5 米距離等。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政府以地區劃分不同地區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讓局長有權評估和了解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疫情之後，可以隨時放寬有關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例如有關人士符合部分條件，包括病毒檢測呈陰性，即可以免除強制檢疫。至於沙田瀝源村六全樓的群組爆發個案，陳肇始說當局正是盡快進行病毒檢測，他又呼籲未交樣本的居民盡快遞交。至於六全樓居民可以自由進出，有專家建議為他們進行醫學觀察，以減低風險。陳肇始呼籲居民如果有不舒服應該立即看醫生，效果已經跟醫學觀察差不多。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之後，引發不滿警方的示威持續，德州休斯頓有成千上萬人遊行紀念弗洛伊德，出發之前有默哀儀式。洛杉磯和紐約市政府都實施幾十年來最嚴厲的戒嚴令。司法部長巴爾發表聲明，讚揚當地星期一晚當局平息白宮附近示威的行動，又說星期二晚會部署更多警員。明尼蘇達州負責人權事務的部門宣布調查涉嫌對弗洛伊德暴力執法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部門，並且已經就事件入禀法院，對當地警方提出民事權利指控，內容是基於種族的非法執法。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科頓說，中國正是利用電信設備商華為試圖在英美之間挑撥離間。英國今年年初決定容許華為參建當地的 5G 網絡，但是形容華為屬於高風險企業，因此設定參與上限是 35%，排除華為在 5G 敏感核心領域之外。科頓一直聯同美國幾名國會議員對英國施壓，要求英國完全排除華為參與 5G 項目。 科顿在当地星期二对英国国会议员表示，他希望英美牢固保持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又说担心中国利用华为令到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出现嚴隙。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就华为问题表态，表示中美企业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希望美方停止无理打压和制裁华为等中国企业，并且以公平、公正、非歧视方式对待中国企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6点，升270点，总成交金额10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5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东汽车系报16.36，跌1.2毫二。腾讯控股433.6，升3.2。阿里巴巴207.6，升7.4。友邦保險69.35，係升2.03元。美團點評149.5，升2.5。中國平安79.85，升1.45。中國移動55.65，升6.5。港交所290.6，升2.6。建設銀行6.36，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1，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人民幣7.098，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2。日經平均指數報22648點，升322點。港金现价报15,9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33美元，卖出1,72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北角码头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后少少啊，近住风力楼一段咧就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翠屏南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去丽港城噶。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跟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慢车啊，咁龙尾断断续续咁样咧就去到小榄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申请人 你咯， 制作团队 你加埋我加埋佢咯， 十三集节目内容 度好晒啦。 好，嗱嗱临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网页申请开咪做我哋嘅电台节目先。 喂喂喂，仲争啲嘢啊！我哋要租录音室噶。 傻猪，除咗 Airtime， 仲可以申请埋制作资助噶嘛？ 系 CIBS 资助你开咪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上网填表 cibs.rthk.hk。 记住6月18号下昼5:30前提交申请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咧？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见识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今天星期三， 系， 诶，竟然系阿 O 啊， 系啊，系我啊，抢咗阿 Heidi 个位先， 冇问题啊， 系啊，喂，今日咧想大家有啲放假 feel 啊，所以咧就攞咗一袋啊零食嚟啦，咁啊呢袋零食 系代表放假， 系啊，因为咧好似飞完之后咧有啲手信 hea 晒出嚟嗰啲咁嘅感觉，即系通常你去曼谷咧，咁你咪去嗰啲大型超级市场咪买啲劲薯片，又话咩龙虾味啊，又话。冬陰功味啊，咁樣嘅， 都係嘅。 今日咧，希望大家有種放假嘅感覺咧，因為咧差唔多，你數數手指，起碼有3个月啊。冇飛過啦， 咁啊，所以而家如果 未來嗰3个月亦都未必有得飛啦。 9月18係嘛？起碼9月18之前 咧，你仲要月前後有機會，你要即係14日嘅隔離，所以嚇加好啲數字先啦。 真係九月尾都唔使旨意啦，分分鐘都 咁啊！ 唔緊要，我哋本地繼續開心。 係啦， 咁啊，既然見到阿 O 咁樣啊，一代二代咁樣扮曬手信，去邊嚟啊 ？O 冇啊，我去咗超市執咗。 好哎、真的好啦、 哎 wow ！新的零食俾大家，喂，有一种薯片，有两种薯片 的 味道啦， 系喎，揸住手啦， 听到， 有两种嘅薯片咧，就出咗3日嘅啫，据我所知啊吓，咁啊即刻买翻嚟。俾Heidi 啦、小白啦，同埋彭仔試一試 真係好有手信 feel 啊！因為佢寫住香港名物，記唔記得日本咧？好中意寫住日本名物、九州名物㗎。 呢、這個香港名物，日本人睇落咪寫咪會讀咯 ，Hong Kong Mebuzu 咁樣嘛。 哦、 即係我哋、香港人見到啲日文字唔識讀嘛。 係， 譬如大丈夫，大丈夫佢話大丈夫啊咁樣。 哦， 咁日本人見到呢啲字咧，都係會讀翻日文嘅，好搞笑㗎。 哦， 係啊， 香港名物 喎，咁寫住香港名物 ，Hong Kong Mebuzu。 Mebuzu 系 啦， 名物。 咁啊，喂，呢两款咧都真系可以话系麻甩佬嘅名物啊！如果咧你啊入到去餐厅啊，或者去啲烧腊铺咧，整个切鸡饭啊常有啦，哇，黯然叉烧饭啊，更加连电影《食神》入边都拍出嚟啦。咁啊，喂，呢两款口味咧就系切鸡饭嘅薯片味啦，同埋咧呢个咧叉烧饭味嘅薯片。 喂，唔系，佢真系加咗啲好似 日文字 电影元素啊，系烧云切。鸡饭味， 啊、 然之 有嗰个就叫咩啊？ 黯然叉烧饭味薯 片，系啊， 真 系 好似星爷啲戏。 销魂呢个字咧，真系要形容啊！话梅姐，话梅姐，因乜你咁销魂啊？ 睇先，我睇下咧，嗱呢一个薯片咧，即系阿 O 即系请我哋食啊试味呢个咧，佢就日本牌子啊， 嗯、 但系其实我睇翻佢后边咧，佢产地系香港嘅， 哦， 即系香港 制造， 制造， 喂， 咁、嗯、所以先至系贴近翻系香港名物嘅， 因为佢系日本嘅品牌，但系佢想喺每个本地都有佢嘅特色，所以用翻香港嗰种嘅新鲜味道生产。 其实咧，香港出产薯片咧，个、嗯、感觉咧都几本土嘅，你咁话，即系个感觉好似话， 你而家个味道咪就 系 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点 啊？我哋系咪开出嚟闻闻佢先啊？ 哦，好， 啊、先嚟呢个切鸡饭先啦， 一包啊你哋， 烧云切鸡饭嗱，讲到明咧。在这个的直播室就不准飲食的。 是啊。 现在呢是为了做节目呢 是是是。 那就尝试。 勉为其难啦、啊、勉为其难啦、 啊。闻一闻先得不得啊 闻一闻。 闻一闻 索一索树根活落啊是不是 闻闻到我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闻啦。其实都是薯片味咗。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我真的闻到薯片味咗、嗯。 我都是闻到薯片味咗。 嗯， 系咪啊？系咪俾人呃啊？ 唔会唔会唔会，睇下跟唔跟封面对唔对内容先。 我行开咗一边，除低咗个少少口罩纹咧， 应该 我有闻咗少姜蓉 feel。 姜蓉 系， 你试下除咗口罩。 要除口罩啊！ 我冇啊。 嗯，点啊？感觉？ 隔篱嘅同事好想闻啊！ 都是薯片味较多，但是有少少 姜蓉系咪？ 姜蓉味啊，嗰啲系姜蓉味啊？ 我觉得系， 当系啦吓。好嗱，咁咧拣一块试下， 系 拣一块最细块嘅， 系一啖摆落口嘅。你谂住 我咧就会伸入去呢一个口罩里面。 好啊，好啊，好啊，要描绘翻我哋直播室个状态先，系啊。 应该做 live 啦，我哋 系啊， 咁就唔需要除口罩啦。 嗯，系啊， 咁就卫生好多。嗯。 我都攞咗块最细块， 系系系，咁啊好啊，开心啊！ 哇，拍广告咁啊！ 其实系葱味， 葱味系嘛？葱味嘅薯片，不过葱味嘅薯片其实都少见， 即系落咗葱咁多。 其实个姜蓉味。 佢 有 葱嚟， 小白好中意食薯片嘅。其实我知道，我同佢去过日本，我就知道佢中意食啲香口。 但唔系好敢食好多。 哦，系咁，因为健康问题。 好啦， 一食快都要跑五 公里。试咗呢一个叫做叉切鸡啊，葱油切鸡， 切鸡味系啊，切鸡饭味系。 咁就薯片味咧就大过嗰个葱 油味 啦， 系啦，咁啊， 亦都唔觉有切。鸡嗰个味啦、嗯， 好 食落口咧就系有葱味、 嗯。 不过要赞嘅就系佢个薯片咧，佢个质感咧同你呢个品牌即系咩 B 个品牌咧，佢、嗯、系算系厚切，同埋佢系有好幼嘅波浪嘅嗰个压纹啦。所以其实咬落去个脆口程度好高、嗯，我就会 suggest 咁咯，下次屋企试，你搵一食完呢一块，跟住加蛋白饭。嗯 哇！ 你睇下有冇嗰种切鸡 送啊？喂，今日 切鸡味送饭嘅感觉。 喂，其实咧呢 个斩咗你啊，老婆！ 呢个咧薯片咧，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分子料理 feel 嘅，即系你明明食紧块薯片咧，有啲切鸡味咁样咯，即系有种令到你味觉咧产生咗一种冲突啊！咁啊， 得意啊！ 事不宜迟，我哋开埋嗰个叉烧味，究竟有冇叉烧味？跟唔跟封面对唔对内容先？咁如果你话 叉烧饭味， 开咗喂冇 叉烧拉住嗰啲食， 冇叉烧味喎，咁样就 但如果是叉烧饭味，应该是有埋饭味咯。 哎呀，饭其实是好味嘅噃。闻紧而家彭仔闻 咩味？又即系唔似叉烧味，佢话得咩味嘅话？ 我觉得系叉烧，其实个汁酱。 系啊系啊，理论上呢个 叉烧味 易做啲。 咦，我又闻到，我觉得个嗅觉 咁灵嘅你。 话晒我都以前去过好多饮食节目。 点 啊？又系话朱女。 小白， 同埋你净系观察个薯片咧，佢系有少少大微橙色嘅。头先嗰个系白白黄黄噶嘛，呢、个有少少色嘅。 会唔会系嗰啲酱汁味啊？ 我都觉得系， 其实啲酱汁味、 叉烧酱嗰啲味。 我闻到有少少似番茄嗰啲味咁。 哦，咁我头先两个怼埋一齐闻咧，我觉得个切鸡个葱味真系出过叉烧味好多、嗯，反而我觉得 叉烧味咧有啲似系嗰种烧烤味。 嗯 ，BBQ 啊， 叉烧酱咯，其实 系啦，叉烧酱味， 嗯， 咁啊试 下啦，系啊， 再塞落个口罩度先， 系啦，咁啊， 你知道我哋节目好少做呢啲测试，咁啊试下啦。 有啊，有叉烧味啊， 真定假？ 有啊， 投入度好高啊，呢位朋友。 真噶？ 咦，系喎，有叉烧味， 系咪啊？ 系啊。 系有冇啲味觉冲击啊？就系头先我讲嘅分子料理，明明食紧块薯片，理论上唔应该出现叉烧味，但系你一路各屋除，跟住又有叉烧味，那个感觉都几得意啦。做唔做到个得意咧？ 我觉得似食豉椒凤爪个味。 哦，系凤爪味，系啊，都系嗰啲烤汁酱啦，我估酱料嘅问题啦。 咁你问我两只咧，其实系个叉烧味系出过个切鸡味添。 嗯， 即系你讲个味道嗰个几霸道， 因 为 嗰、 那个汁酱个感觉。 因为嗰、那个葱油切鸡，你净系食到个葱油嘛， 系系系， 食唔到鸡嘛。 嗯， 咁而家呢个叉烧咧，我觉得系佢头一个味觉咧、嗯，你咬落去第一个味觉咧系似叉燒。烧、 嗯， 跟住之后咧，嗰种叉烧嘅味嘅感觉咧，就开始化开啦， 系、嗯、 就转做第二啲嘢啦。 哦， 已经唔知系咩啦， 变翻薯片咯，可能 咪变翻嗰啲酱汁咯。 哦，酱汁味，嗯，咁啊几得意啊， 值得一试。 系啊，呢啲平啲嘅嘢，即系讲紧都系十元八块嘅呢啲。 不 过 咧，细佬哥食咧，阿妈又闹噶啦， 三块嘅咋，我俾我老 quota。 咁少噶？ 哦，我以前細個去麥當當食薯條都係得三條 quota 啫。其實我都比我女都寬鬆過我以前。 三條？唔係好似飄太郎咁得三條毛？ 快啦！ 喂，嗱，咁啊，即係為咗平衡利益啦。 咁嚴㗎，你家規。 係 OK 啦，盡量啦，盡量啦。 咁啊，今日除咗試薯片咧，我仲買咗呢個韓國嘅朱古力餅俾大家試下嘅。咁啊，呢個韓國朱古力餅咧，其實小妹啦，就喺南韓嗰度做嘢。 小妹好似係你自己。 我妹 由小弟变小妹啊！ 我妹啊！ 咦，咁佢而家喺 我妹喺香港， 乞衣妹啊！ 咁又咁我唔会咁讲， 乞衣仔啊！ 我靠我妹发达噶，随时我妹有钱过我啊！咁样， 光凭妹贵 系啊！咁啊，总之咧，又寄咗啲嘢俾我，通常寄两种嘢 嘅 啫， 一就系钱啦， 又话佢翻咗嚟嘅， 系啦， 一就系寄钱俾佢啦。 之前咁咧，第一个咧就系、是。寄呢個咧叫做醬油蟹嘅蟹膏，咁嗰個愛嚟撈飯咧就一流嘅，咁嗰個咧我就唔請你食，因為嗰個幾貴嘅，其實 係 係啊罐頭嚟嘅，咁醬油蟹膏。咁啊，我嚟拌飯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甜點小吃啦，就係、是、呢個朱古力咧，入面有啲黏黏糯糯嘅感覺嘅餅啦，咁樣。 我想睇下個盒嘅包裝。 其實咧，呢、這、一個朱古力餅咧，我估我有十年冇食噶啦。啊，有一日咧，攤喺屋企喎，冇嘢做啊，見到盒餅咁樣，唉，整一嚿啦。見佢咁遠水路寄過嚟，講緊兩個月前寄噶啦。咁啊，嗱，放心，呢、嗯、盒咧係香港賣嘅，因為佢啱啱已經入主咗香港啦。呢、這個 即係話中意食嘅， 佢唔會 係 兩個月前寄喎。 系咪啊？ 因为呢度写五月七号嘅。 唔系啊，意思系咩啊？呢一盒我新买噶，呢一盒我新买噶，呢一盒我新买噶，因为 乘机啊， 系啦，乘上题咧，上一个上一盒， 因为 Encore 嘅呢盒系， 系啦，我已经食晒噶啦，系我已经食晒，因为咧佢我好耐冇食呢啲朱古力饼，一食落去咯，哇！因为佢入边有啲咧好似年糕 feel 嗰啲糯米嘢咧，哇，停唔到落嚟啊！跟住咧一个人怼晒成盒啊！ 好滯咯， 不過一盒係五塊嗱，冇 係啦，咁啊，你有機會又可以試下啦，甜又有，鹹又有啦，即係 都有中文字嘅喎。 呢、這個另外貼嘅商品說明啊嘛，佢要貼喺度，等大家睇得明啊嘛。 即係咪喺嗰啲 系啊， 系咪嗰啲零食嗰啲 零食铺头嗰啲咧？ 零食也卖噶 啦，系啦， 我不过就韩国品牌。 不过佢啲零食嗰啲标签都系写咩嘅？写翻鸡肠嘅， 系都有中文啦。 年月日啫噃， 咁系中文嚟噶嘛？ 佢 sodium 嗰啲都系写英文嘅。 哦，好啊，好啊。 咁啊，有机会你哋又食下啦。咁 唔 试 咩？唔系试咗啦咩？头先已经 试咗啦。其实可以讲，我惊时间唔够咋。 沙冷气嗰个饼喎，呢个 两句啊。 O K， 咁咧，其实就似咧嗱，韩国好多时你去买手信咧，都真系有呢只烟烟银银嗰只系糯米嘅饼啦吓，但咬落系淋身嘅。咁我觉得佢咧个朱古力味咧系甜，但又唔系过甜。咁所以入口其实几舒服啊，嗰个口感。巧克力口感啦，个甜味系几适中嘅。咁咬落烟烟银银咧，头先咧真系好唔觉已经食咗一块，佢冇乜嗰种好溜嘅感觉，所以系 good 嘅。我会俾小朋友食嘅都。 同埋佢一盒得五块咧，啱啱好啊，即系唔会你狂食咧，食到唔识停止节制。 唔至于，绝对唔至于。 系啊，咁大家又有机会揾嚟食下啦。 好啦，咁呢啲嘅零食咧都会系呈现晒去我嘅写字台头嘅 吓。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说再见，眼光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在相识以前，世间回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色晚餐。 朝头早食下嘢都几开心 啊！咁啊，听下歌就更加他条啦，有 Rubber Band 嘅 First Da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呢一位嘅幸运儿系 阿玲，阿玲，阿玲玲玲， 阿玲你好，欢迎你。 早晨， 彭 仔， 早晨。 系有朱海婷，有小白，有阿欧响时，仲有我彭仔喺度啦。 好开心今日收到你电话，阿玲。 系啊，你嘅点唱系讲啲咩噶？ 冇啊，个孙仔今日生日， 几多岁啊？孙仔 五岁啦。 五岁，你系嫲嫲定婆婆啊？ 婆婆啫。 婆婆，哎呀，做乜叫婆婆姐？ 婆婆好好噶， 点要加个姐咧？ 系 啊，梗系你都有个仔嘅，系咪咧？ 系啊，个仔仲待字闺中， 吓，所以咧就会有个姐字啦，即系都恨做阿嫲啦。 好啦，咁呢个孙仔叫做咩名啊？ 子谦啊， 谦谦，谦系咪啊？ 系啊，系啊，谦谦。 哦，谦虚嘅谦， 嗯， 系啦， 系咁啊，五岁人仔系咪好精乖啊？ 麻麻地啦。 哎呀，点解咁讲啊？ 精灵啊，真吓 吓， 唔可以叹噶，小气啊， 系啊， 小气。你嗰个套路啊，诶，我呢个仔咁样， 系啊，算啦呢个。诶，以前咧好兴咧，帮啲细路哥咧。改啲啦，好粗生嘅名噶嘛， 系咩 啊？恩仔、 狗仔啊， 牛仔、 牛仔啊， 嗰啲鱼名嚟啫。 系啊，即系呢啲咧就等佢粗生啲啦，襟养啊， 或者大力啊咁样系嘛？ 即系有冇咁样噶？而家兴唔兴啊？ 冇啊，家都唔兴啊。 而家兴 B B 啦，全部都吓。 唉，最多嗌有时嗌个肥仔咁咯。 系啊， 嗌个做肥仔。 你使唔使凑啊？帮手。 少咯，佢有姐姐睇 嘅，系话姐姐， 但系你去玩咯，同佢玩咯，唔使凑人玩就得噶啦。 咁啊，佢锡唔锡婆婆啊？ 都锡嘅呢个，佢仲有个细佬就冇咁锡。 哇，有两个添啊！ 系啊， 即系嗰五岁嘅后边仲有一个。 系啊系啊。 哦，嗰个有几多岁啊，细佬？ 三岁半， 三岁半， 好玩啊！佢哋开始好多交流啊，又会好 friend， 又会打下交咁噶啦。呢时 哇，阿玲个女都几识生， 系咩？ 系咯，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几，咁咪啱啱好啲时间，家庭计划做得几好。 唔知好唔好啊？ 诶，好噶啦，系好噶啦，我讲得就 系， 系 嘛？ 系啊，梗系啦。如果我把口要讲得衰啲，可以好衰噶。 系啊， 有你好多年， 千祈唔好要佢讲得衰。 系啊，所以你知我把口几衰。 佢已经尽量将嗰啲乞衣啊，嗰啲字收起晒啦。 咁人哋真系好啊嘛，个家庭做咩要还啫？ 啱啊，讲得冇错啊吓。咁啊，听咗你好多年啦，彭仔啊，听众啊。 啊，咁啊，阿婆婆阿玲，系要点首咩歌俾呢一个嘅小宝宝咧？五岁生日。 世上只有， 系等佢孝顺阿妈系咪啊？ 系啊，有孝顺阿婆婆啦， 系啦，孝顺婆婆，孝顺妈妈， 系啦， 好啊，记住啦吓，谦谦， 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 祝你哋电台个个身体健康、平平安， 多谢， 拜拜， 好， 拜拜。 浓于水的沙可知，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Make me cry, make me stand,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 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先担心我起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 I love you.